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发汇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1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天气暖暖地，有少少雾嘅呢个早上星期一啦，早晨啦，我系小张张。 早晨，我系小曳曳。 早晨，有心唔怕迟，初十都系拜年时。我啊好后悔啊，初八嗰日你冇带利是出街，结果咧好尴尬，我要问人借利是封嘅，结果咧有四个小朋友，我俾四封利是，个利是封都唔一样。 都冇所谓啊， 系 啊，冇问题啊， 有喊就得啦， 开心咪得咯， 有喊啊，系啲喊有啲都唔 一样。你呢件事觉得系一件事系咪？ 诶、嗯，都系嘅。 呢件事就系大吉利是。 嗱、欸，梁啊，李小姐真系梁小姐、啊，今日都继续派利是。 小姐， 啊、你唔系我， 咁你唔系叫我李先生 咁粒 啫。我点点解？ 我今日都面临你呢个问题。 哎呀， 真唔记得带，但系去到一个地方，好似真系。好似 啊，啲 店 都系要准备翻利是封喺度先。 喂，早晨早晨，三小时嘅节目喺呢个星期一，各位同学仔翻学咯，所以今日咧就大家都系开工开学，样样嘢都系开开心心啊！听嘅就系 Radio Two 风骚范人，送俾你 Sugar Baby， 各位 Sugar Baby 一齐听，一二三。早晚有雾，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美丽数天都是湿湿地啊，夜间都有温暖嘅，但系本周后期气温又会下降翻，小心身体啊！开心嘅三小时，今日小羊羊放了假，所以一样让我哋三个与大家风骚快活人，一齐嚟，我哋一齐喐喐个身体啊！李达山先投入呢只歌。 Take my advice. If you love someone, don't think twice. 马老师你嘅性格咧，通常你好少会做呢个事情，即系好少会带漏利是啊。你一种通常新年咧，我谂你系随身带住，我就比较少啲。但系嗰日咧，我都遇到你呢个问题，就系我本来嘅车咧喺新年前我讲咗啦，跪低咗啦。咁、好啦，一过咗个叫做佢哋开工日期咧，嗱嗱声就即系摊翻着佢去换电啦咁样。但系当师傅帮我好汗如雨下咁换紧嘅时候，我谂，哎呀！哎呀，系咪应该俾利是咧？咁样 梗系要啦，唔使谂啦。点解你会哎呀哎呀？ 我冇带啊，因为咁当时就哎呀，唯有算啦，即系觉得自己安慰自己唔紧要啦。佢都有收我换嗰个钱嘅。 两样嘢嚟嘅， 系嘅，所以我都觉得我自己嗰日系即系大意咗嘅，即系新年流流系咪咁咯？ 咁你应该你想点啊？你而家 我而家想 补救方法， 会补救翻。我谂 佢而家谂住讲翻呢件事出嚟，佢真系想同我讲翻啦，当冇嘢系咪？我真系唔记得带啫。我唔系唔派，我估系咁啩。我咪会舒服啲啊？你有冇舒服咗啲啊？你讲出嚟。 冇。 其实点解你唔去隔篱嗰啲咧？门口应该有盆吉啊，黐咗利是封。 他人有利是啊？ 嗰啲冇嘢嘅喺里边嘅， 都好似 借个利是封咯。 唔系咁收尾咁嘅，后来咧我整完架车啦，我拎去洗车嗱，那个洗车我就真系忍唔到啦，我真系唔可以唔俾啦，因为咧嗰个换电池咧，佢真系已经。即刻收钱嘅，咁俾完钱咧，但系洗车嗰啲系买套票咧，我本来洗车系唔使再俾钱嘅，咁但我冇利是啦嘛，咁我揞咗一张纸币，我话对唔住，我冇即系身边冇利是啦，但系我同你讲声新年快乐咁样咯，即系感觉上好似安乐啲咁啊， 十蚊好安乐咩你？ 你做个边 只眼睇到我边只眼睇到我十蚊，你攞你只眼俾我睇下 ，predict， 梗系廿蚊咯，廿蚊咯， 梗系唔系啦，咁咯，大家开心啫，新年流流咁咯，好啦，翻工啦，咁天气暖咗好多啦，阿李婆你 今日好热啦， 系啊，但系今日李婆都仲系好重装备啊， 系啊，系啊，佢 不过每个人对天气个感觉唔同嘅， 安全啲系啊， 系啊， 有时都尖寒尖冻。 同埋呢一排，我覺得多咗朋友病啊， 啊 所以就自己小心啲會好啲，係啊，我突然之間都會唔知點解覺得自己好似唔係好精神咁咯。我上個禮拜都有呢個情況嘅，咁 我 都有啲少擔心，係啦、啊，我會覺得自己好似發燒，同埋、啊、覺得自己好似好攰，我瞓極都唔夠。咁、但係當然啦，我再諗一諗就話，咁梗係啦，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兩晚都玩得好玩得好夜，咁同埋就真係太高興，咁、所以就即、是、係我因為琴日覺得自己有啲唔係好舒服，咁啊就覺得自己好攰啦。瞓極都唔精神啦，同埋嘅就好似有少少发烧、尖寒、尖冻咁样咯。所以我谂就小心啲好。咁亦都知道嘅就身边会有啲朋友嘅话咧，就唔系好舒服嘅。咁所以咧都喺呢度祝福佢哋吓，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咁所以我宁愿系会重装备啲，因为始终嘅就系有时你会觉得佢好湿，同埋好似个天气嗰个温度好似好高。但个问题系我哋要出入嘅就 系 有冷气嘅地方。 朝早夜晚冻。 系啦，咁我就会宁愿小心啲咯。 系啊，有一晚我瞓觉又系左边膊头突然间好痛， 系 即系嗰啲 俾鬼砸嘛你？ 嗰边唔系，嗰边冇人， 冇人咪所以俾 鬼 砸 咯。 有人咪唔会俾鬼砸咯， 俾人砸啦。系啊，俾人砸你应该 feel 到噶，系咪先？个感觉唔同啊，温度唔同啊嘛。 系 讲完未？ 又好痛喎，即系好似伤风感冒嗰啲， 痛 好惊， 而家好重啊嘛。 系啊， 我都有呢种感 觉。系啊，咪即刻攞啲被咁样砸住佢咯，铲。 而家点好翻啦？ 而家冇事， 你应该拜观音啊嘛！ 喂，一年老 两年， 你唔系中意咁样嘅咩？系咪先？你成日都系做嗰啲唔啱嘅嘢啊嘛！ 药可以唔食，医生可以唔睇，神一定要拜啊嘛！你话 拜土地 有得。求其，我觉得你冇所谓，边个近你啫，你就去啦。 最紧要就 住香，系啊，跟住你冇事噶啦，你呢啲根本就系冇嘢。 心理病，心理病，睇下心理医生。 你今日咪有精神？ 系啊，系啊，系啊，最紧要小心，小心。 嗯，其实今日咧都可以好多朋友咧，啱啱可能啱啱开工，甚至有啲朋友，我唔知你有冇认识朋友，啱啱翻嚟添啊。因为咧呢个咁新年假咧，最中意咧就前后请少少假，加埋系啦咁咯。咁有个朋友啱。昨天回来他分享了一件事，我就想、如果我是他我会不会呢游、客你觉不觉得呢是零舍比较舍得洗钱， 肯定啦， 你 去到你 自己都会啦， 系 咪？ 即系如果你 系啊，你去到嗰啲位置，唔知点解噶咋？系啊，平时你唔会咁贵买个牛仔裤，但系嗰日又签， 唔系， 好似啲，冇俾人睇我未？ 个价钱就拉到好低。佢话俾我听，佢订咗其中有一晚咧，嗰个酒店咧系 5000多港幣至6000元。 而家要啊！ 我就問啦，你係講緊三日定係一日去一日？ 一日啦，梗係一日啦， 5000-6000元一日。咁我原來咧，佢係咁嘅，佢包埋有一餐食嘅，咁所以就嗰個裏邊除咗係住宿嘅錢咧，仲有食嘢嘅錢。咁但係佢話咧，個景好靚啦，同埋好舒服啦，咁樣咁咯。我諗啊，其實。做游客有时 佢同边个去先？ 人哋一家人去啊！ 我、哦、有关联嘅吓， 唔系同埋其实你讲紧可能咁贵系贵在嘅就 系、 是、过 年啦、 啊，唔系过年啦、啊。第二嘅就系因为佢 餐饭可能。 其实讲紧好可能唔系嗰啲普通嘅嘢，可能系个温泉酒店， 嗯、 又或者可能讲紧佢夜晚食嘅系怀石料理，咁、嗯、就需要5000多元一晚啦。 系 咁同埋嘅就系我试过有一个朋友夸张到嘅就系10000元都有， 系啊， 系啊，但系佢10000元一晚都有，系、嗯、啊，即系其实真系封建游人， 系啊， 佢唔系啲咩大日子添啊，但系就即系总之去到嘅就系嗰啲好高级、好高级同埋好靓嘅酒店咯，喺、嗯、日本咯， 系、 嗯，咁所以你。冇得好讲嘅喎，同你系咪去嗰边特别豪爽啲系无关嘅，因为呢啲我谂相信系你出发之前你已经订咗噶啦，系啊，你 系 想一世人豪一次咯，即系我自己都会咁样谂噶，系咪即系有某啲好贵嘅或者好 luxury 嘅酒店，我觉得你系需要去感受一下嘅。 我有个朋友，佢又系想初三嚟香港，佢叫我帮佢 check 下啲酒店啦、 嗯。 平时 香港嘅酒店， 香港系啊，平时佢住开1000多元嗰啲咧。 嗯 5000元 要啊， 但系呢个系因为新年啫。 系啊系啊，于 是我问佢嚟唔嚟，佢话唔嚟啦咁样。系啊， 咪拣另外一期咯。 其实酒店我觉得有时好唔抵嘅，你觉唔觉得啊？即系可能机票我已经要贵咗啦。 冇错。 但系如果系平时系1000多元，你已经可以搞得掂嘅、嗯。但系你无端端俾咗5倍嘅价钱啦、啊。如果唔系话真系啲要就啲细路放假。咁你真係冇得好講，係咪、嗯？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唔好喺高峰期嘅時候出發咯。 係啊， 我哋會比較好啲，係咪？即係我哋呢一個行業，其實你可以選擇係嗰啲唔係旺季嘅時候先至去咧、嗯。所有嘅嘢嘅話都慳翻好多。嗯、 你講得啱㗎，有細路仔真係冇得選擇㗎，你一定要揀翻個放假期啊嘛， 放假啊嘛。 係啦，咁最近咧網上咧有一碗飯咧，俾而家日本啲人。日本嘅本土人称为游客饭啊，游客饭，因为佢哋觉得个价钱咧，佢哋系唔会食嘅。虽然食得起，但系唔舍得食嗱，食得起同舍得食系两样嘢嚟。 啱啊！ 你俾到嗰个钱，但系你未必愿意俾。 你咪系咯， 系啊，会作住啦个额头。 系啊，佢食得起啊，但系佢唔舍得食啊嘛， 系 啊。 个额头写住唔舍得食。 系啊， 咁咧呢一个饭其实香港食咧都系偏比较贵啦，即系 咩饭啊？估下， 你估啊？日本嘅 鱼生咯， 系啦，鱼生饭。香港而家一般，我相信百松啲蚊咯， 系啊， 百松啲。 lunch 啫， 系啦 lunch 啫， 仲要大细咯， 仲要嗰啲鱼生系切粒嘅， 系系有啲 一粒粒嘅， 同埋有 你讲紧100-100元啊嘛，嗯， 系啊， 明白， 有 即系啲碎嘅嘢，系靓嘅 sashimi， 系啊， 嘅鱼生饭， 算啦，呢粒俾你， 同埋系咪上等嘅鱼生？ 系啦，冇错，系啦， 但有啲系铺满噶嘛， 系 即系贵啲嗰啲就铺满鱼生，但有啲好似你嗰啲咁咧，抌粒抌落去咁 啊，同埋亦都要睇下就啲鱼生包佢啲咩嘢，如果佢有 uni， 即系佢有 海 胆，咁就可以好贵啦。有冇试过就成碗都系海胆啊？ 嗰啲好味啊！ 香港幾多錢啊？如果海膽飯， 我唔知道，我喺外，我喺 佢又講中啦， 係啊！ 因為咧，頭先我所講呢一個叫遊客飯咧，入門價咧就係300多元，但係只係魚生飯啫，一般魚生飯 港紙300多元， 三百幾蚊。但係啱啱就篤中啦，如果係海膽飯。咁佢哋幾多錢呢？係接近1000元一 哇， 1000元啊！麻煩海膽係 海膽 啊， 佢叫攞蛋飯 嘅咋， 好細篤。 我知啊， 係啊， 算啦，算啦，我呢啲真係算啦，去超級市場買一板翻嚟喺屋企，然後自己 你可以買一啲唔係日本咁貴嘅嗰啲麻煩海膽，你可以買嘅，譬如可能係加拿大，又或者係外國嘅一啲嘅地方，嗰啲海膽嘅咧係成條脷咁長嘅，同埋成條脷咁闊嘅，你買嗰只都係海膽啫嘛。 好冇味啊！你覺得個味道？ 嗱，我覺得撈飯就真係唔需要去到咁勁，即係咁極致。如果你話真係一啖咁樣去攪落個口度，等佢。在你的口里面融化的感觉，我觉得一世人一次是真的要需要 但 试一下。 我想如果你两位都应该会肯试的，300多元甚至900多元。因为我很久以前试过跟旅行团，你知旅行团很多东西 sell 你的嘛，这餐饭大家就包了，不过就有一只和 牛咧就好正。嗱，有佢个相啊，呢只牛嗰只相，咁啊每人900定1000，我唔记得，系真系细到咧半只 CD 咁啊，咁样细细发1000蚊，我都有试，仲要好耐之前。去到呢啲地方咧，唉，觉得好似算啦，嚟到啦玩。 你叫咗几多件啦？嗰次 一件咯。几多件啊？ 四眼分咯， 系啊， 每人俾少少， 系啊，入口即溶啫嘛，试合试下咪得咯，系咪先？咁你叫试过啊嘛？ 嗱，你唔夹钱我俾你啊嘛， 夹钱我俾个筷子你嚟， 切啲嘢，切少少俾你， 夹过嘅筷子都系有味， 舐埋，正唔 收翻100蚊都好啊， 冇筷子。 即系咩？你谂我都冇得食噶真，系咪先？我谂你做游客，你都会试咯，去到系咪？我都想试下900蚊碗海胆饭咩味咯。 系咁啊，系嘅。你有啲群众嘅压力啊， 冇群众压力，呢个纯粹自己想。 唔系，咁你个个都话食，咁你隔篱嗰个拉住你件衫，食啦，我想食啊，咁你。你都 都會食噶，係咪？ 係啊， 嚟到呢地方， 咁你叫佢嗱，你食你自己俾錢， 做咩唔得啊？ 咁都得？ 得啊，啲 隔離嗰個 可以啊，我會咁噶， 真係啊， 係啊。佢有時佢自己想食嗰啲嘢，譬如可能係居酒屋好嘢，我唔去啊，你咪自己去咯。咁跟住可能就有啲嘢嘅就係我唔想食嘅，咁佢咪唔去咯，佢咪唔食咯。 哦， 係啊，又或者佢想食佢咪自己俾錢咯。 係噶。 咁我覺得係咁樣係咪好啲啊？ 咪一樣嘢咧，我成日去食日本菜咧，我成日都想食嘅，成日俾人鬧嘅。 係。 毛豆啊，唔知我好中意。 鬧你乜嘢啊？ 叫埋呢啲嘢食咯， 冇所谓啊！ 毛豆佢觉得唔应该喺嗰啲居酒屋食咯，好似好。 你又唔系净系食毛豆？你系咪净系食毛豆啊？得啦，食包毛豆走啦。 即系你要人哋都系咁样，净系食毛豆，即系饮支啤酒嘅就走系嘛？我都闹你啦， 唔该，十碟毛豆送噶系嘛？咁十碟送 又唔叫毛豆。 毛豆好奇怪，你点解要咁样咧？ 啊、 我唔系话你唔好食，而系呢啲嘢真系唔需要喺居酒屋度食，你知唔知噶？我买一包，你自己搵啲盐撒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委会新一轮物业及居住情况申报4月1日开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会继续加大住户物业申报抽查，并加强住户资产审查，会留意出入屋邨车辆的情况，并根据车牌向运输处了解资料，如属于房委会租户，车辆价值会纳入资产计算。何永贤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有提到，公屋住户的境外物业亦会计算资产，当局会与包括广东省国土资源部核实相关的资料。亦都有個案被發現在新界持有土地，房署會計算土地價值，如果發現超出資產限額，同樣會發出遷出通知書。而打擊濫用公屋小組已經聘請退休紀律部隊人員加入，協助加強打擊濫用公屋。身兼解決㓥房問題工作組副組長的何永賢話，政府已經聘請顧問搜集市面劏房面積中位數等資料，亦都有派員放蛇視察劏房。房委會今年年中會檢討公屋租金。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房委會委員鄧家彪說，如果要加租，當局應該考慮能否有其他措施舒緩租戶加租後的壓力，亦希望公屋加租不要帶動私營市場，令私營市場租金亦上升。他說公屋租金調整的方式由2010年開始一直有加無減，認為應該研究計算方法有沒有檢討空間。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下星期三發表，鄧家彪說對樓市設立感到憂慮，因為如果設立後未能刺激樓市，還有什麼措施可以採取。 測量師學會會長林家輝說，希望可以調整從價印花稅的稅率，相信可以幫助到首次置業的本地居民，又認為對政府的收入不會影響很大，但對樓市提振可以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當局正檢討包括急症室在內的公營醫療服務收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醫管局港島東醫院聯網前總監陸志聰說，如果決定增加收費或分級收費，必須考慮清楚執行細節，例如屆時會否出現爭拗等。他認同劃一收費可以減少摩擦。陆志聪建议政府可以考虑透过公私营合作或先导计划形式，一些较大型的私家医院或医疗集团可以合理价钱承接一些在公立医院已经等候很久并已经分流了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说，去到急症室才做分流不是最理想，最好是在基层医疗方面已经有公私营合作，例如提供家庭医生，市民患病可以选择向家庭医生求诊，而不是有什么事都去急症室求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气温下降，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64点，跌175点，成交金额3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6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5点，升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7.6跌4.2，美团72.45跌2.2，恒生中国企业55.54跌7.6，盈富基金16.32跌1.8，友邦保险64.7升4毫，阿里巴巴71.9跌1，中海油15.08升4.6。汇控62.5升5.5，理想汽车124.7跌2元，小米集团12.96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97，瑞士法郎0.881，加元1.348，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365点，跌121点。港金报18830蚊，升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0.49美元。卖出20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啦，近住观塘法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啦，落翻茶果岭道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噶，就系、是、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啦，将军澳道去翻茶果岭道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咁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荃湾方向，近住达阳路对出啦，而家中线咧就系封闭噶，咁啊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会议终结者》作曲 Ariel Lai， 作词小黑，主唱黄明德。企好，作曲徐浩，作词黄伟文，主唱 Jin Lee 李恒毅。 能完全挨一刀，如何才能得到？回熟这八字诀，记住挺直腰骨企好。遗憾既然已成定数。 The Right Kind 作曲 Stephanie Ho， 作词黄乐怡，主唱何雁诗。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由马伊琍、白羽领衔主演，改编自小说《龙城三部曲》，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主线，讲述家人间彼此依靠、互为牵绊的故事。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博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爆人》啦，而家11点之后咧就系呢个估估下学古文，同埋今日都有淑女关注咗，系啦。我想问两位拍档咧，你中唔中意睇小朋友嘅作品嘅，即系画作啊？ 哦，中意啊， 好得意噶嗬。虽然咧嗱，小朋友画嗰啲画咧，多数歪歪斜斜啊，可能啲颜色咧又涂出界啊，好多好多。但系咧系嗰种咧小朋友先至有嘅嗰啲童真嚟噶，好特别吓。咁喺加拿大咧有一位美术老师咧，佢有好，佢应该话系佢系中学嘅美术老师啦，咁所以佢。教美术堂就有好多学生的作品，咁你估做咗啲乜嘢？而家啲家长好唔中意，好即系其实叫投诉咧， 集结成书，冇问过佢哋， 类似系咁啦，佢全部咧摆晒自己嘅个人网站咧卖啊，拍卖啊， 唔得， 系一幅画卖几百蚊咁样，其实我谂哦，几百蚊都几贵喎。如果你买一幅小朋友嘅画， 卖嚟之后做乜？ 系啊！ 如果你话卖嚟系自己敛财，咁梗系唔得啦。 系啊！ 但系如果你话卖完之后嘅话咧，系搵嚟令到啲小朋友更加多机会可以画画，又或者佢就系买啲咩画笔啊、画纸啊，俾佢哋嘅话，完全冇问题。 冇错， 我谂相信咁样。不过咁样就唔会讲啦，就唔会成为新闻啦，系嘛？ 冇错， 因为佢完全冇话过俾啲家长听啦。系有个家长无意中上网睇到佢嘅个人网站，咦？点解咁似我仔嗰幅画嘅？咁样咁先至揭发咗。 可能佢嘅仔俾佢睇过啦，又唔知啦。咁总之而家咧就全个网站咧系被 suspend 咗啦，即系唔准再卖啦咁样样。好似阿 Sarah 话斋，其实如果你卖嘅，你咪同你家长讲咯，或者嗰一人一半定系点样？我谂做家长咧都唔介意。哦，原来都有啲叫做可以有人会赏识噶，唔系为咗钱啊。又依阿仔你幅画虽然咧麻麻地靓，喂有个人出$300买，咁都有几开心。就算俾个小朋友嚟买嘢食都好啊。咁但系就唔系自己摆敛财啦，好似话斋，即系立咗佢。 我啲画你有冇兴趣买，李小姐？ 我冇兴趣买，但系我有兴趣睇。你其实可以啊，我成日都叫你同大家分享下你自己画嗰啲嘢噶啦，即系唔使乜嘢，你每日 quick draw， 即 系 可能30秒你画一样嘢咁样，我觉得都几得意啊！画画系一件好开心。 我首先画咗阿梁嘟嘟先， 嚟好快啫嘛， 系啊，两笔搞掂，系啊， 两笔搞掂。 我好易画啫嘛， 咁你一就画俾我睇，好唔好？点解两笔搞掂？ 喂，两笔嘅画其实真系几难画， 系咯。 啊、 我试过有一次，我就睇一幅画，我唔记得系边一个画家噶啦，真系几笔嘅啫，系画乜嘢呢？系画个女仔条腰，同埋嘅就系佢个 hip， 其实就系三笔咯。即系一条诶，嗰个位诶，嗰个腰嗰个位，你有冇可唔可以听我讲住先啊？ 可以，我听到啊。 即系腰嗰个位嘅话咧，就一个弧度啦，系咪？ 系啊。 呢个腰一个弧度啦。 其实好靓噶。 跟住佢就系另外一个嘅，就系佢前边只脚嗰个弧度啦。跟住唔知第三笔系乜嘢啦，三笔啫。如果大家知道我讲紧嘅呢幅系咩画嘅话咧，请你话俾我听。跟住我睇咩嚟噶？你知唔知我喺边度睇到嘅咧？喺我朋友一个厕所睇到。我觉得超级有型。当然佢唔系正版啦，但系个问题系佢咁样挂喺个厕所嗰度，跟住就三笔啫。你知唔知系咩嚟嘅咧？白色底用黑色画笔画咗三条线，跟住你再睇嘅时候就 系 个女仔嘅腰， 系 同埋佢只脚。 嗯， 即系一部分啦， 系 吓，你明白我讲紧咩？ 我明白啊， 系好靓， 绝对明 啊！对唔住，系后边啊，系条腰同埋佢嘅 pat 嗰度啦，系啊，一定系嗰条曲线好靓。 我知道系点样啊， 系 啦，入曲线靓唔靓一件事，但系佢就你一眨眼睇嗰时候咩嚟噶？跟住佢话俾你听嗰只，你呢度咪条腰咯，呢个咪就系个啰柚咯，呢个位咪就系咩诶只脚咯。哇！跟住你觉得黐线嘅三笔啫，好难画。 我星期六去有一间学校嗰度，佢有一个100周年嗰啲盘赛，咁其中佢哋一个叫 logo 嘅设计比赛，有一个作品我好中意嘅，佢冇攞奖， 你嗰个咪颁奖嘉宾啊？你嗰 唔系，系一个小学嘅女仔，佢料咗几笔，将个学校嘅名就融咗落一个圣母像嗰度，即系圣母抱住个 baby，我觉得好靓，好靓，又系真系简单几笔已经交代咗出嚟啦。嗱，呢个我两笔， 黐啊！ 我唔中嘅，点解个嘴咁嘅？ 黐啊！ 因为因为时间关系啊， 改唔到。 但系嗰条虎令纹啦， 影出嚟俾大家睇下。 系啊 ，O 唔 OK 啊？ 学似啊！ 你 OK 啊 ？OK， 好，我有记录低嘅。 唔 系呢啲系 你签翻个大名，签翻个大名 水嚟啊嘛。 系 攞翻个特征， 签翻个名，等我 keep 翻佢。 有少少漫画嘅感觉，系啦，又或者系嗰啲叫做系咯，即系其实系快快脆脆咁撩几笔咯。 唔知你有冇睇过电视节目咧？我唔记得边度噶啦。佢访问一个画。画家，个画家咧就话好快，几分钟嘅就，哇！然之后冇人知系咩嚟，完全睇唔到。点知佢将幅画一调翻转， 哇！呢啲好嘢啊！ 原来就系个主持人嗰个样啊！ 哇，劲啊！ 你明唔 明啊？ 画嗰阵你唔知咩嚟噶， 系啊， 咩嚟噶？但 系 一调转，你就知。 我又好中意睇呢啲 video 嘅，即系有啲咧，佢譬如话有个农村有个阿婆咁样，动块画布喺度，泼啲墨落去， 冇错， 跟住最后咧，原来幅画，哇！呢啲真系好正。 又或者最近有个咧，见个画家嘅乡村条路仔度画个水嗰啲盖咧，拎开咗嘅， 啲人以为真 系，系啊，啲人行到嗰度，喂唔好行，但系滑落去嘅， 系啊，真系好正，好似有啲地方咧，佢哋咪有啲大厦，有啲或者屋仔有啲墙嘅，咁佢画少啲壁画喺度又好靓，成个感觉 艺术真系 吓，冻晒， 非常正。 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咁样，你讲个艺术呢一样嘢又真系好得意嘅。有时我又会睇过有一个，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一套电影叫《大艺术家》，艺术家嘅艺嘅系虚艺嘅艺，咁就 系 讲。 有興趣。哇！呢兩個簡直就係雌雄大盜。 哇！ 講緊嘅就係佢，我唔知佢本人係咪去法國，佢就係因為咧佢自己本人都係畫畫嘅，但係佢就知道有一啲嘅 gallery 同埋嘅就係所謂叫做藝術荷價咧，佢就挑戰緊呢一樣嘢。佢就同佢個老婆兩個人就去創作有一啲嘅就係開頭係名不經傳，但係都叫做係有價嘅一啲畫家嘅一啲作品。咁而佢哋仲要做功課噶，譬如好多時候你見到有一啲拍賣行有某一個作家佢哋嘅譬如畫家佢哋嘅畫作嘅話都幾受人歡迎嘅，佢哋就要去做一啲功課嘅，就係話究竟喺呢一個嘅畫家一路以嚟嘅創作路程當中有冇一啲嘅 period 有啲乜嘢時間佢哋係冇畫嘅咧？你明唔明啊？ 空白期 咁樣咧，你喺嗰段時間嘅話，你突然之間傳出話原來坊間嗰度有一幅咁樣嘅畫。你明白吗？成件事你简直就是要去好好地计划去呃人的。 是啊。 咁佢哋就会睇睇究竟佢哋之前有啲咩嘅画啦，佢哋系咩嘅路线啦，用啲咩嘅颜色啦，个画风系点啦，喺嗰段时间究竟系佢哋画啲咩嘅嘢嘅啦，甚至乎就系连佢哋系用啲乜嘢嘅油彩你都要㗎。 嗯，是啊。 是啦。仲要知道嗰個期間去到一啲 flea market 嗰度買一啲舊作，因為那幅畫布 係啊 用緊嘅油彩，你有人會去檢驗㗎嘛？ 你仲要落筆，你係打直啊定斜啊，都有人 check 㗎。 即係呢啲咁樣嘅嘢，佢要做得好精密。好啦，到去買咗一個咁嘅畫框，要一個咁樣嘅嗰個時期嘅畫紙，去買嗰個時期嗰啲畫家會用嘅油彩，跟住翻屋企佢就創作啦。係啦，佢哋嘅創作，你覺得嘅就係簡直就係天馬行空，有時嘅就係誇張到只係點樣？可能想做到有某啲嘅就系好精细嘅嘢嘅话，系只不过系将幅画咧喺个楼梯嗰度碌落去， 系 等佢即系总之嘅就 系 唔系人画到嘅一啲咁嘅线条或者系点样啊，乱咁泼啊， 系 啊，喺度玩啊，走去创作，但系其实啲画系靓啊吓 ，OK 噶吓，咁跟住咧就拎去就传出去，咁就有佢个老婆就扮系一个收藏家，就话俾佢听嗰只，我屋企。爺爺定係唔知邊一代有一幅咁樣嘅嘢拎去俾人哋去鑑別，跟住佢就係拍賣，賣到好多好多錢。 哇！ 即係兩個咁嘅雌雄大盜去做啲咁事，當然到最後尾嘅就係天網恢恢，就會俾人哋揭穿啦。 明白。 而揭穿咗之後嘅話，就梗係拉佢啦。拉佢之後嘅話，佢就哇住好豪華嘅地方，同埋過緊一啲好奢華嘅生活，一夜之間冇曬。 有有啊！ 好好睇，我覺得呢個大藝術 家。我有個 project。晏啲揾你傾下咧， 同你做雌雄大盜，所以真係好奇怪呢樣嘢嚇。畫作呢樣嘢真係非常之挑戰嘅，就係藝術何家，係咪？ 阿偉，早晨早晨，聽緊呢個 radio 都話風騷發人啊，翻嚟今日嘅網上情啊。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变得强大。一个街上面的乞衣不会妒忌有钱人比他有钱，但是会妒忌另一个收入比他高的乞衣。因为人自己受周遭的环境和人的影响，不自觉就会同人哋相比，就会发生利益的冲突，心里面就会落差，点解佢赚嘅钱多过我嘅？反为同一啲唔同层次嘅人就冇呢个问题。利益够大嘅话，任何关系都经不起考验。人同社会嘅关系无非系用你嘅换人哋嘅。不过人同人系咪靠道德延续嘅呢？冇利益同知识嘅交换，人同人嘅关系脆弱，好似一张纸咁，一搣就烂。如果你唔懂得利益交换嘅原则，凡系好处都想自己独吞嘅话，最后你就会成为失败嗰个啦。这个就系成人世界里边嘅潜规则。有时你会觉得点解周边咁多人咁衰嘅？因为你越弱，坏人就会越多。因为当你弱嘅时候，就会跌落食物链嘅下端，就会被宰割咯。所以就会觉得点解周围嘅人好似都想搵你嘅便宜呢？其实唔关好人坏人事，而系你嘅位置、你嘅周围就系咁嘅布局，环境就系咁嘅样。所以只有自身够强大，先会拥有周边都系好人嘅呢一种感觉。人只有喺人生低谷，先可以看清现实，看清周围嘅人。有一种人会好关心咁嚟帮你，有一种人会当乜都睇唔到，有一种人会因为你喺低谷嘅时候走嚟笑你。三种人，三种态度，睇多咗你就会明白。要保护自己，就要强大自己。只有自己保护自己，自己靠自己。唔好谂住凡事都要靠人。你识得咩人唔系最重要，你系咩人先系最重要。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 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难的天立地，愉快都在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网上咧有时见到一啲咧都唔知系真定假嘅，咁有人咧就将个故事咧就 recap 上去呢个媒体啦，就话有个男士喺呢个2月14日情人节嗰晚咧，就喺网上话，我而家咧有一扎99朵嘅玫瑰花冇用啦，有冇人想要？就讲埋个地点咁样咯。啲人就系咪真噶？咁收尾终于喺12点前，佢如果12点冇人要咧，佢就抌啦，因为太贵，佢唔舍得咁样。咁啊，终于有人攞咗啦。咁我都谂啊，其实。个古即系虽然大家都唔知个古仔啦，但系要谂，一个男仔买咗99朵玫瑰花，嗰晚突然之间唔知咩原因冇得送咧，其实都几失落噶嗬。 系啊， 你觉得系咩原因啊？ 两种嘅啫，一系佢就以为时机成熟，点知未到。另外一种人哋系啦，人哋就话俾佢听，喂。唔啱啊，咁样咯。 因为收咗你朵花就好似有啲默许咗咁 啊。冇错啊。 会咩？ 会啊。 又系要食九啊九支啊，嗬。 冇错，仲要2月14日、啊你话7月14日有冇所谓？ 系。7月14日就唔系送呢啲啦，送菊花啦。咪咁讲下。咁啊，所以嬲咯。 原来佢有时差。 如果你7月14日送玫瑰花，我会嬲咯。你讲咩意思啊？送咩花都系噶，嗬？ 系啊，真系啊，系啊，未到时机就 唔好啦。唔好乱咁送， 不过如果我系嗰个人，我都唔舍得抌，即系我会宁愿转赠咯。所以我唔知嗰人攞嚟系，喂，如果你真系攞我扎花，咁问你送俾边个啊？系咪先？ 其实好唔好攞紧譬如如果我系佢啊吓，会唔会系约大？梗系啦， 系 约定佢某一个地方，大家去到嗰度快闪，跟住佢就每人攞几支走咯。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早上正系11:13啊，23度气温，相对湿度84%，马上开始。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今日个课室好安静啊！ 系啊，马老师，好开心啊！ 有咩开心啊？ 诶，督口督鼻，系咪先？ 我都觉得系， 有啲嘢大家估啱晒，有乜好啊？ 系啊， 因为。今日杨洋同学就放假嘅， 系 啊，要补翻张假纸俾我。 佢请两日，记得 补假纸，唔理 系咪两张假纸啊？咁样一日一张。 听日老师唔发，所以佢一张都 冇所谓系啦。 好，礼拜六咩日子啊？ 嚟紧礼拜六元宵节，2月25日中国情人节， 你哋都有分唇喎， 有分唇啊， 有咩分唇啊？ 仲系大分唇添啊！ 我知啊， 系啊，你嚟唔嚟啊？ 我嚟， 咁我 好玩噶， 咁我走， 呀，扑下拉噶， 系啊， 大家记住啦，要我哋一齐开心心咁样去过元宵节啊！ 可以同啲听众们见下面， 猜 灯谜啊， 玩游戏， 好玩啊！ 等我考下嗰啲古文，睇下佢哋有冇进步先， 同埋可以考下佢哋啲客家话， 系。知系啦，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系咩嘢啊？ 以后知 身体健康啊， 系 啊， 好 啊， 一于咁话。 元宵，嗱，你有冇识唔识分夜晚个夜同埋宵？ 哦，分别系嘛？ 系咪宵咧？就系即系再夜啲，我成晚咁解，成晚咁解啊？ 12点之后啊？ 错。 宵系6点， 近天光，近天光 系乐器嚟嘅， 啱唔啱啊？ 错 烧噶嘛， 元宵啊，烧点会系乐器咧？ 系时间性咯，我唔 系接近啦，系嗰个时间咧就唔系 around the clock， 即系唔系 我知12点后 错，都话咗唔系嗰啲头话唔系， 或者第二次问你话系咧， 我话系关于唔系，其实咧烧。系代表月圆嗰晚叫做宵，冇、 哦、 月亮咧就夜， 即系初一同十五啊，先至可以叫做烧啊。定系十五啊，月圆啊， 系十五，春宵一刻值千金啊！个、意思咧就系话，哇，有月光啊咁样，系啦。 咁如果唔系有月光，系春夜咯，变咗系咪？即系唔可以读春宵。 呢啲系你个人嘅问题，老师冇兴趣。 问又唔得， 乜嘢、啊？你今日食咗火药、啊？ 我冇， 系对我恶意。 你做咩要咁样咧、 啊？我冇冇冇，系啦。元宵咧，你估几时开始庆祝噶啦？ 几时开始庆祝？即系咩朝？ 系咪 宋朝、明朝、清朝、春秋战国？ 啱啦！ 你最中意就系战国噶啦。 其实喺汉朝嗰阵时系啦，接近啦。有冇听过吕后啊？ 有， Queen of Lui，Queen Lui 啊！ 哇，音乐老师啊，Queen 系啊，Queen 啊，Queen Lui 啊，好嘢啊，Queen Lui，唱歌好听啊， 系啊，佢真系叫 Queen Lui。 唱歌咪好 听 咯， 有咩 佢喎， 犀利 犀利，阿 吕后 好有霸气啊， 系啊，好爹糖啊， 系啊，唔好讲啊，老师而家 系一定， 我知啊， 老师眼眉焦啊，你再 讲，系啊，话说咧，汉高酒，汉高酒， 高酒， 你做乜嘢啊？ 汉高酒饮唔饮得噶？汉高酒， 阿刘邦， 你讲啊，老师你做咩心仔薄，心仔薄薄跳一 冇，没有没有，汉高酒，因为佢死咗之后咧，阿吕后咧。个仔阿刘盈就登基啦，盈系萧盈盈个盈啊，不过呢个唔重要。咁叫汉惠帝喎，嗰阵时咧，因为吕后啦，你知啦，佢个 family 梗系有好多后人都候住呢个位噶啦， 梗系啦，个个都想坐上 嗰 个 惠帝咧，好懦弱嘅，又优柔寡断，系啦，渣嘢咁啊。 所以啲人就 姓女嘅，咁啊，梗系夹住啦，好正常嘅。于是咧就密谋推翻佢，系啊，因为你咁渣又细个，总之就系咁样候住个位啦，系啊。但系咧，阿吕后病死咗之后咧，咁更加冇人理啦， 系啦， 咁个个都哇，快啲， 仲更加候住啦， 群魔乱舞， 系啊， 大家都谂办法，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亦都有姓刘嘅人。冇理由咁样眼白白睇住佢哋，即系霸晒啲江 山 系 咪？唔得嘅， 唔得。 我哋姓刘嘅， 呢段姓刘嘅又密谋啦，又坐埋一齐啦。都唔系嘅，咁你姓刘噶嘛？基业系，咁我哋就决定咗，为咗保持呢个刘氏嘅江山咧，就铲除咗呢一班人啦，姓吕嘅呢班人。 即系佢未喐之前， 系 啦，刘氏 宗亲，刘氏宗亲会一齐团结，铲 咗吕氏宗， 铲走咗眷侣 啊， 啲后人。咪是又留有后， 系 咪啊？ 系 明白。 咁咧，佢哋就为咗庆祝平定呢、這个Queen Lui 嗰班人咧，就定响呢个正月十五，大家就搞个 party 啦。 哦，于是就有呢个元宵节。 冇错啦，就好开心啦。咁另一啲传说咧，就系话咧，因为咧过新年之后咧，准备要耕种噶啦嘛。以前古代系农业社会啊嘛，佢哋就会举起啲火把。做咩咧？ 赶走啲害虫。 嗯，冇错啦，佢田嗰啲啊分啊， 系啊， 分下佢啊，咁啊， 嗰啲老鼠啊走晒出嚟啊，咁嗰啲系嘛？又好热啊！哎呀，咁样嘅平时喺啲田里面，哇，嚓就走出嚟咁样，走晒个公园度。 咁公园啲人又再举火把咯，咁啲老鼠又走去边啊？吓， 所以有老鼠廿二文咯， 走咗第度啦。 有冇听过？系啊， 听过。 好 嘅， 咁样咁嚟噶嘛？ 继续唱啊 ！Beneath the pavement， 好听噶 ，Beneath 嘛， 系啊。 咁咧，于是咧就流传咗落嚟啦。逢系正月十五咧，佢哋就会点起啲火把，于是咧一路一路演变咧，就成为一个庆祝嘅活动啦。你哋元宵有咩食啊？ 元宵有呢、這个唔系要猜灯谜嘅咩？ 系啊， 元宵系食汤圆嘅咩？ 系啊，元宵食汤圆， 食汤圆啊， 系咩？ 系啊， 团圆啊， 系啊，元宵又会食元宵喎， 食元宵 系啊， 饺子。 饺子系另一样嘢要食 嘅， 唔系， 但 系真系会食饺子嘅。 元宵食元宵啊， 系啊，元宵系咩嚟嘅咧？ 元宵即系一种食物啊，系咪？饼系一只饼。 错， 使唔使煮？ 你唔使整个咁嘅样俾老师， 使唔使煮？ 我忍咗你好耐啦，要 糖水，糖水， 接近 绿 豆 冰。 羹嚟嘅。 唔系，其实元宵即系汤圆啦。 系、哎、啦，咁我哋讲嘅汤圆咯，头先 系有咩？ 我 唔住， 有佢有讲过嘅食汤圆啦。 阿老师错都要认嘅。系啊，咁你依家满意未啊？ 咁我满意。咁我咁有冇企定啊？ 诶、欸，好事成双，你嗰阵时，哎呀，哦、搞掂，饺子啦，元宵啦，佢哋仲中意会食生菜嘅，点解咧？ 生菜， 诶、嗯，啱啦，叻女， 有几啊？咁 obvious， 你睇佢 咁明显， 咁 obvious 上嚟都冇答，冇答， 因为太明显， 答咗汤圆啊嘛。 OK， 咁跟住咧，元宵亦都有好多习俗嘅， 嗯， 猜灯谜啦， 猜灯谜啦， 猜灯谜有冇来源嘅？点解要猜灯谜？ 识女仔。 嗱，诶，讲翻先，因为元宵咧，以前古代咧，啲女仔咧就唔好 唔出 出门口啦， 出门口， 但系元宵咧就 可以出去 出晒街啊， 好 open 啊， 好 open 啊，同埋啲妹仔一齐啊， 冇错啦， 同埋点会有登街十趣啊， 就好多啲爱情故事 啊， 系啦， 系咪先？ 咁又喺度猜下灯谜啊，咁样样，因为你以前咧。因为咧，佢哋好中意点灯笼嘅，咁咪用啲绢嘅灯笼， 冇错， 然后可以写字嘅， 系啦，咁啊，于是为咗个灯会咧，佢哋又猜灯谜啦，以前啲元宵咧，其实好多假期，你估有几多日？ 好多咩话？ 十四日， 假期 两个礼拜， 冇咁长，你又想 三日 一个礼拜？ 明朝试过系十日， 哇， 初八。 一路 玩到个十七， 系啦，咁就为之成个年过完啦。 冇错啦，系啦，咁最低限度唐朝都有三日啦，咁样，但系去到清朝变翻三日 嘅。我想问， 点解会 玩十日？你 之前玩咁多，而家点解冇得玩嘅？ 咁你玩开啲法定假期系咁多日， 越嚟越少嘅， 点放啦？ 喂，话时话，我都觉得咧，农历新年香港好似三日 好 少啊， 太少啦！你睇下， 我都起码都十日啦。喂，其实同埋咧，就算你三日放完之后咧，你发觉个市面未放完噶，你知唔知 啦？ 好多铺都未开噶，其实 你觉得几多日啊？嗱，香港 起码十日。 十日 系啦，好似真系回到气，我唔系讲少噶，一个礼拜多少少，一年一次啫嘛。 咁 又 系， 系咪先？ 咁样我攞个中间平衡啦，七日啦，七日其实真系，譬如话你玩三日去拜年，然后 休翻几日， 好攰噶过新年，之前已经开始啦， 又 要 执嘢 抹 嘢， 系啊， 又要贴挥春， 好忙啊嘛， 好忙，好忙，好忙。 系啊，所以我觉得 OK。 咁啊，猜灯谜啦，呢个系第一啦。咁跟住咧，仲有啲乜嘢嘢咧？ 识女仔，交换电话， 系咪啊？情人节嚟噶嘛， 跟住叫佢加我微信 ，send message 俾佢。 有冇呢啲？ 系啦，就算喜唔喜欢，都 like 一 like 先。 系啊，系啊，起码 like 一 like 先。 有冇浪漫啊？有冇 selfie？ 呢日浪唔浪漫噶，老师？ 浪漫。以前咧， 好 有多好多诗句。 系啊，掉低啲手巾仔咁等你执嘅，好衰格嘅。 有几衰格啊？佢 成年净系得一次出去。 佢冇身鼻涕毛咯。 系啊，抌好多手巾仔咯。系啊， 成地 啦。系。 喂，阵间你执错咗咪弊？ 我理得你啊，鱼翁撒网式咁。 除非你条手巾仔收埋你个名， 唔 系收埋你嘅 contact。 以前啲人嘅 contact 系点啊，老师？而家可以用电话，以前写咩？ 我冇理啦，我哋唔翻去旧时嗰度。 咪先，国家小玉咁样，自己搵啊嘛， 系 好浪漫。 系啊，或者乜乜你啊， 系 啊，广播道30号咁样样， 留埋个地址系。 跟住有灯市啦， 咩市啊？ 灯嘅灯市去睇灯啦，去睇 花 灯啦，系 咁其实系咪同一样嘢嚟噶？即系睇花灯同埋有呢啲 系啊， 同一晚 系同一晚同一晚吓。咁我哋记住咯，呢个礼拜六我哋都有灯市嘅话 啊，系啊，听众们都记住 咯， 冇错啊。 同埋我呢啲问题可能嗰日都会问翻，睇下你有冇听。 咁讲一鸡两尾， 系啊。 一稿两头， 少少啦。诶，赏月都系嘅，赏月即系嗰晚元宵啊嘛，赏月。 我知啊，老师，因为嗰一晚咧，应该系你过咗新年之后系第一个十五啊。 冇错，第一个 十五， 第一个 月啊，第一个 月 圆啊， 所以就叫元宵啦。元系有第一咁 嘅 意 思， 系啦。跟住仲有啲嘢系女仔做嘅，以前你有一种 即系嗰晚啊， 系啊， 我知，绣香囊。 受香囊好运动啊嘛，佢嗰啲受定嘅呢啲香囊，可能就系随处劈。 咁系静态定动态？ 动态， 动态。 踢毽？ 唔系 踢足球。 劲啲 跑步， 我唔搞足球啫。足球暂时唔搞。 而家有冇玩嘅？ 有 玩嘅，打羽毛球。 唔系。 系 一个人玩 运动啊， 唔系球类，一个人玩又得。 我知道，瑜伽。 佢哋冇着瑜伽裤，完全都唔系好。 喺屋企玩定出街玩噶？ 梗系出街玩啦，你屋企度玩。 自己一个人啊， 成班啱数 咩啊？ 跳绳 哦， 真系跳绳， 绳定系跳绳啊？ 一条绳嗰啲绳。 食大星， 咁耐之前 嘅跳绳好好玩噶。 食大星又系由街头去到街尾， 啲人咪会 几系啊？跳绳， 我唔识唱我，我成日都俾人哋拍到头啊！ 系啊，你冇理由噶，你咁矮， 但系佢哋跳绳 好高啊！ 我矮但我跳得高啊！ 同埋要睇佢揈得快唔快，揈得快好难跳噶。 系啊系啊，跳绳 啊， 但系老师一个人点玩？即系就咁一个人都揾条绳咁 一个人 跳都玩得啦。 佢又叫做跳白索啊！ 跳白索 系啊， 即系嗰条绳 系 弯 嘅 咁样。 咁咧就因为咧，佢哋觉得咧跳绳咧可以咧驱除啲 体内嘅 明白，即系个跳啊嘛， 跳走 啲菌，就有好多嘢会掟晒出嚟咯，系咪？即系唔好嘅嘢嘛， 心如止水， 走晒啲唔好嘢。系啊， 系啊，你咁样原地跳，你都会 系啊， 好崩。 但身体健康嘛，阿马文老师 啊，跟住下一个， 佢仲会玩 走桥， 走桥， 走桥， 走桥， 走 行过啲桥， 系啦， 点解要行过啲桥？ 系啦，点解咧？ 因为咁样， 我知我知，可以将嗰啲坏运气摆喺桥嗰边。 类近啦，其实唔系运气，系另一种啲唔好嘅嘢，要将佢 妖怪， 唔系。 运 坏唔系坏运气啊， 唔系坏运气，即系都系啲唔好嘢。 旧嘅嘢， 唔系。 旧情人， 旧嘅情人， 忘记佢，所以我过条新桥。 佢饮忘情水就得啦， 冇嘛。 过咗桥再饮埋碗汤， 旧嘅债务， 唔系系啲病啊。 哦， 系 啊，过条桥， 系啦，所有百病就冇晒啦。 嗰条叫巴别桥。 咁到佢行翻转头，咁点算啊？又攞翻噶咯。即系过咗系冇过翻嚟。 你做乜要讲桥啊？ 过完桥你 做乜要翻？你兜路啦， 搭车咪得咯， 跟住 搭车走咯，即刻。 仲有一样嘢，又有女仔好中意嘅， 仲要做化妆。 唔系，我讲俾你听，你估下点解？ 好好， 去摸钉啊？ 咩叫摸钉？即系摸一眼钉啊？真系 摸下啲钉， 摸下啲钉啊？ 系啦。 哦。 摸下啲钉， 啲钉喺，我想问喺边？ 系啊，啲钉喺边度？喺边度摸到有钉？ 地地唔会随地有钉， 摸唔到，搵唔到钉咁点算啊？摸第二样 嘅代替钉，即系城门嗰啲钉，系啦，你唔好谂系其他钉，唔好谂其他钉， 因为钉系有好运，系咪咁意思啊？因为通常系摸一样嘢攞啲好运啊嘛， 冇错啦，佢哋通常系偷偷地去摸， 点解啊？城门咦？点解啊？点解摸城门钉啊？ 啲钉有咩咁好运？ 京城嘅正阳门咧，嗰啲钉系最 阳气好盛， 系啊，佢哋就去摸下，摸下啲钉， 摸几耐噶？ 摸一阵你就走， 企咗一晚， 你咁多嘢做，又要跳绳，又要过桥， 系咪你要偷偷地啊嘛？ 诶，有样嘢偷，你估佢偷咩啊？嗱， 偷笑， 讲唔讲出嚟噶？ 讲， 偷 系啲实物嚟嘅， 实物嚟， 实物嚟， 食唔食得噶？ 食得， 哦， 食得嘅， 食得噶， 嗯， 系生果嚟嘅， 类近，唔系生果，以前冇咁多 石榴， 啱唔啱？ 我覺得比較舊啲嗰啲嘢係咪？ 唔係 偷 石榴，我教過啦，你記唔記得？ 偷米 唔係 石榴裙下啊嘛，你教過啦。 唔係偷青啊， 青色 嘅嘢， 即係乜嘢咧？ 偷出唔出得街噶？ 係咪 偷 㗎？即 係 衝啊！ 嗰個偷嗰個好似唔講得嘅喎。 唔係你抹下個嘴就得。是偷菜啊， 是 啊，他们偷菜和偷灯是为了想找个街牛啊，即是特灯是。 为什么要偷啫？ 不是这些习俗来的嘛， 是 啊。 那他偷不到呢就是没了。 咁你想偷嘅一定偷到嘅， 咁啊系，我都系咁话。 嗱，星期六我一定会再考翻大家。 好 啊，好啊，好嘢， 多谢马老师。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大仙竹园南村朝早发生伤人案，一名44岁父亲右小腿被人用刀刺伤，送院治理。他的16岁儿子涉嫌伤人被捕，现场是秀园楼一个单位。朝早大约7:45，一名16岁少年报案，话自己用刀刺伤父亲，警员同救护员到场。涉案少年当时已经受控，同埋将刀放低，警员调查后将佢拘捕。一对年幼姊妹去年6月在家中误服父亲收藏的大麻糖，而16岁父亲被控2项虐儿罪同埋1项藏毒罪，早前被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监禁8个月。裁判官判刑时话，由于被告疏忽而导致两名分别4岁和2岁的女健康情况受严重影响，特别是大女更一度在深切治疗部治疗。虽然被告记录良好，但是本案案情严重，就2项虐儿罪各判监8个月，藏毒罪判囚2星期，所有刑期同期执行。法庭早前的裁决说，案发当日被告的朋友曾经短暂到访，半个钟头后两姊妹进食白色软糖后持续震抖，两人的尿液被验出含有4氢大麻酚代谢物和大麻酚成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驳斥有关中国在南海咄咄逼人的讲法，强调南海诸岛历来就是中国领土，上世纪70年代个别国家陆续侵占了中国部分岛礁，但是中方始终保持克制，坚持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何来咄咄逼人。王毅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在中国专场发表主旨讲话，并接受现场提问。他说2002年中国推动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有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目前中国正是和东盟各国合作加快磋商，争取早日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地区规则，将更有利于管控分歧，稳定南海，促进合作。王毅强调，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有智慧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和航行和飞越自由，同时保障其他国家在地区的正当权益。巴布亚新畿内亚恩加省发生部族冲突，据报造成至少60多人死亡。澳洲传媒引述当地警方说，冲突在当地星期日凌晨爆发，警方在路边草丛和山坡等找到64具尸体，搜救工作仍然进行，死亡人数可能增加。有报道说，受害者是在伏击中被枪杀，去年涉及相同部族冲突曾经导致60多人死亡。有报道指，近年来恩加省部族衝突不斷，所涉部族多達17個。面對不斷升級的衝突，恩加省去年7月底宣布實施為期3個月的封鎖，措施包括宵禁和旅行限制，同時警方努力阻止武器和彈藥流入該地區。省長要求警察和安全部隊必須掌握主動，評估局勢並採取適當行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气温下降。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23点，跌一百六点，成交金额451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9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5.74跌5.6，腾讯控股286.6跌5.2，盈富基金16.37跌1.3，美团73.15跌0.5。中海油15.22升6毫，友邦保险64.75升4.5，阿里巴巴71.95跌1.05，汇控62.65升7仙，汇控系62.65升7毫，中国平安33.9跌1蚊，小米集团12.94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93，瑞士法郎0.881，加元1.348，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365点，跌121点。港金报18,830蚊，升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1.59美元，卖出20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嘅路面咧，依家有障碍物，咁所以咧去屯门方向通去港深西部公路支路嘅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咁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路面有障碍物，去屯门方向通去港深西部公路支路嘅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咁另外仲有将军路运亨路有紧急维修工程，咁运亨路去茂业路方向，近住新都城一期嘅部分行车线啦，同样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同样要小心啦。咁重复多次，将军路运亨路有紧急维修工程，运亨路去茂业路方向，近住新都城一期嘅部分行车线啦，依家系封闭紧噶。另外仲有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有少少车多。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货柜码头南路有水务急收，去荃湾方向近住达阳路嘅中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事。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无以名状的痛》，作曲冯咏琪，作词 Oscar， 主唱 Cloud 云浩影。价值，作曲雷仲德，作词许宏毅，主唱陈慧琳。唯一作曲潘云安，作词潘云安，主唱五月天 featuring 共五人。 上投票验证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龙踏天下，福传万家。 一年一度，香港各大电子传媒代表同各界友好仔仔一堂，共贺新岁。 齐心祝愿本地传媒业龙年大展宏图，气势如龙。 香港电台甲辰龙年新春团拜， 2月22日上午11: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现场直播。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ee 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ee 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咧，讲下戏，讲下电影，讲下剧集嘅时间。咁啊，呢个礼呢个放假嘅时候，唔知道大家睇咗不同嘅电影啦。咁我睇咗一套咧，2019年台湾地区拍嘅，佢形容叫做咧奇幻动作电影啊。电影嘅名咧叫《第九分局》。咁大家如果以前咧睇过一套叫《Man in Black》，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啊，其实讲美国咧有一个部门咧好秘密嘅，佢唔会俾人知道，但系佢系做紧嘢，做咩咧 ？MIB 咧就系捉一啲叫做外地星球嚟嘅叫做外太空生物啦，咁而呢一套第九分局咧，我觉得有少少似嘅，就系讲有一个叫啱啱加入警队嘅警察啦，咁但系咧佢因为经常由细个开始已经睇到一啲灵异嘅物体，人哋睇唔到嘅，所以经常犯错，而犯咗错咧系写唔到报告，例如话见到个婆婆过马路俾架车就撞啦，佢即刻啊咁啊扑出去啦，截停架车，但系个车。那個車主話冇人喎，咁樣即係佢解釋唔到啊！直至後來咧，佢個局長話：一係你就改你個報告，唔好話見到有乜嘢乜嘢。如果唔係，你就走啦咁樣。佢話：我唔會呃人嘅，我真係見到。點知咧？當佢正準備執包袱，因為佢好堅持，我真係見到。準備執包袱咧，另外一個部門嚟咗，另外一個阿 Sir 就話。跟我啦，我哋叫第九分局咁样，即系个戏咧就系话，第九分局嘅人咧就系管一啲常人管唔到嘅，咁啊入 好玩 入 对、這個、 入对呢、這 个部门， 好啦，咁啊喺个去到个 lift 度咧，有个 lift 长期封住嘅，写住坏，喂阿 Sir 呢个唔用得噶，呢个唔系唔用得，不过系唔俾其他人用啫，咁啊搭 lift 去到一个楼层咧，一打开咧，全部保安嗰啲咧都系啲半透明嗰啲啦，系咪照 MIB 啊 ？MIB 唔系咁样 呢个好玩、啊， 系咪？ 人哋问你有冇做嘢，喂，我依家查紧我，你唔好烦我。 MIB 就系咁啦，佢去到嗰个地方，全部里边啲咩怪物都有啊，嗰啲星球怪物。咁到佢咧就系话，佢因为有一次嘅案件里边咧，有一个女鬼救咗佢，咁佢就好想即系帮翻佢，发觉原来呢一个女嘅幽灵咧系一种点讲咧？杀我又唔想讲得太清楚。总之系一宗案件啦，佢就一路去查，去帮佢啦。咁如果 MIB 嚟比较咧，我觉得黑超特警咧系多咗啲笑位咯。而佢呢一套咧就虽然嗰个戏鬼好似，但系嗰个幽默位咧略嫌就少咗啲。咁就好正经咁去拍呢套戏，但系嗰个叫刺激性啦，同埋里边嘅故事性咧，就是、一路点样去揾到嗰个杀手咧？点解呢个女鬼一路都唔肯即系去投胎咧？咁样系几好睇嘅。如果大家唔介意新年嘅时候咧睇小说呢啲，但佢又唔惊嘅，即系佢唔系真系用一个 灵异， 唔系恐怖片嚟嘅，佢系少似嗰个黑超特警，不过佢查嘅案咧就唔系外太空生物，而系一啲灵体咁解，就叫做第九分局吓。 OK， 好有时间欣赏下先。 好，咁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喺2019年嘅一套英国电影啊、如果要定性嘅话咧，佢可以叫做一个奇幻浪漫喜剧电影。我点解会睇咧？系要多谢阿欣欣。 欣介绍俾我嘅，因为好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嘅就系、是、其实我哋都会倾好多有关于音乐嘅嘢啦。咁就话如果大家会喜欢嘅话，真系会觉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其实有好多经典嘅一啲乐队，又或者系嗰啲歌曲嘅话，其实真系到今时今日都仍然系传颂落去嘅。大家一定会识嘅，讲紧就系 The Beatles 啦，系、 哦、 咪？声称有人都有讲过嘅就系话，其实之后你好难再写得好过 Beatles 嘅音乐，因为所有好听嘅歌佢全部已经写晒啦。 哇，快嘅又慢嘅又咩都有， 乜嘢都有。其实嗰阵时候真系好精细同埋好旷世佢嘅作品啦吓。咁呢一套电影咧就系、是、叫做 Yesterday。中文就叫做原来自昨天，又或者有另外嘅一个翻译就叫做靠谱歌王嘅。咁要讲一讲嘅就系嗰位导演咧，就系佢所有嘅电影我全部睇过晒。比较大家熟悉嘅就系有 Trainspotting 啦、迷幻列车同埋 Slumdog Millionaire， 即系100001夜嘅 Danny Boyle， 就系呢一个电影嘅导演啦。好啦，咁其实个故事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就当然里面嘅话有好多好多好经典嘅 Beatles 嘅歌曲。咁其实咧就讲紧一位郁郁不得志嘅音乐人，佢自己咧又写歌嘅，佢亦有唱歌，亦都会有喺地方度表演嘅，佢叫做阿 Jack。咁点不知咧就有一位青梅竹马嘅女同学咧就叫做 Ellie， 就成日去帮佢去接 job 啊，同佢讲咗我好开心啊，帮你接咗个 job 啦，你就可以喺嗰度你企喺个台度仲一张歌。点啊！即系去到嘅时候嘅话咧，系啊，冇错啊，系真系企咗个台度唱，冇错，仲有下边啲细路仔打交，嗰啲游乐园， 我明啊，我明啊，明啊， 其实 作为一个歌手都好难 好 难受嘅， 但系佢帮佢接到嘅只系呢啲，咁咪冇人识你啊嘛，你作歌咁啊唔知道，又未出名咁啊，系咁噶啦。其实我哋都挨过呢啲日子嘅，系咪？ 系啊。 咁所以佢就话，咁佢就曾经有讲过嘅就话，如果你再帮我接埋啲咁嘅嘢嘅话，算啦。我唔做啦，你明唔明啊？我唔唱啦， 好挫嘅锐气 系啦。咁点不知有一次嘅时候咧，全晚全世界突然间唰一声停咗电。全世界哦，咁跟住咧就将全个世界嘅话去咗另外嘅一个时空 ，OK？ 咁但系喺嗰一晚，当全世界停电嘅时候阿 Jack 亦都好唔好彩，佢俾车撞伤，入咗医院，仲要崩咗两个门牙，咁同埋真系好惨。点不知咧，我发觉咧就系话，竟然一醒翻之后嘅话咧，嗰一晚嘅停电，意外地发现咧呢一个世界里面咧有一样嘢唔见咗。就是所有披头四的歌曲未曾发表过。他是唯一一个知道 Beatles 的歌曲的一个人。咁佢點解會發現呢一件事呢？就係佢同我啲朋友喺度傾緊嘅，就係即係一啲嘅 Beatles 嘅歌或者係唱嘅時候嘅話，佢哋話：哇，真係好好聽啊！呢一首歌曲我完全未聽過，你冇搞錯，你冇玩啊、！Beatles 咁經典嘅歌曲嘅話，你竟然話俾我聽，你未聽過？ 淨係 Yesterday 已經好聽 啦。冇錯啦，咁跟住佢哋話冇啊，你真係作到啲非常之好嘅作品啊咁樣。咁跟住咧，佢就 Google Beatles 嗰啲歌曲同埋呢一套即係 Beatles 究竟係咪真係全世界人都唔知道咧？佢打 Beatles 就出咗只甲蟲，再打多次 Beatles 都系甲虫，佢咦点解会咁样咧？好啦，再去 search 就系佢嗰啲歌，譬如喺 Hey Jude 啊、Long and Winding Road 啊，又或者系呢咁样嘅话，完全冇呢首歌噶，就变咗第二啲嘢。咁就即时话佢就系变咗，佢觉得自己喺呢个世界上面唯一一个知道 Beatles 嘅歌曲嘅人啦。 呢啲真系财产， 就即刻咧将佢默翻啲嘢出嚟啦，系嘛？即系 Beatles 嘅歌诶点样噶？歌词系乜嘢啊？默翻晒嗰啲咁样嘅，即系嗰啲咁嘅歌词啊 ，melody 啦， 系啦，亦都咧就系竟然够胆。胆仔咧就系将自己嘅呢啲咁样嘅歌曲默出嚟嘅歌曲吓，声称系自己作曲填词，成为自己嘅作品，发表咗，今日喺个电台嗰度播出嚟啦。竟然咧就系连呢个名歌星 Ed Sheeran 都听到，跟住就揾佢啊 ！Ed Sheeran 你知边个啊？ 一夜成名， 佢就话：你真系作呢首歌，真系我未从未听过嘅。 由古代到当代嘅都赞佢， 唔系连 Ed Sheeran 都系去咗个平行时空，佢都冇听过 Beatles 嘅歌曲，所以佢一听到嘅时候。佢就系话呢一个人嘅啲作品嘅话，喺个你作到一啲歌嘅时候，我觉得我自愧不如啊！ 哇！ 得到佢嘅加持之后嘅话咧，签咗一间嘅唱片公司，咁甚至乎嘅咧就系话喺呢个就系全世界最伟大嘅乐队嘅作品咧，佢全部声称系自己所作嘅，咁而得到呢个唱片公司嘅赏识咧，要为佢出一张个人大碟。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 啲歌唔好一嘢推晒出嚟啊！ 咁啊，全部就即系究竟应该要点样咧？咁佢就希望可以喺呢个时候嘅话，除咗系 Beatles 呢啲咁嘅歌曲之外嘅话咧，都希望可以加啲自己嘅啲创作，好无奈地，因为咧佢被佢嘅女经理人嘅催逼之下嘅话，佢不得不 將 Beatles 嘅歌全部當口水歌咁唱咯，係、咪？默曬嗰啲歌詞啊，照唱翻出嚟啦，希望可以就係擺喺裡面。但係當佢已經係名利雙收而成為咗一位嘅音樂唱作人嘅時候咧，可惜佢自己本人作為一個創作人，亦都係因為淨係識得去唱一啲 Beatles 翻唱佢嘅口水歌咧，佢已經唔記得咗創作自己嘅音樂係點樣， 失去咗自己啦。 是不是很痛苦啊？ 很痛苦啊！ 当他去弹自己创作的歌的时候，有些人说不好听。 哇，这么厉害啊！这些听众的耳仔。 唱一些什么东西、哎、 好了，他都很无奈。 很无奈。其实如果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的话、名利双收全部都已经有了。但是与之同时的话，他跟他一起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Ellie 呢，其实两个都对对方是有意的。但是跟他们这样的话，因为已经分隔两地，他要离开英国去到第二度發展啦，咁佢就亦都兩個就越行越遠啦。而面對一個、即係已經係為自己揾咁多錢，自己又哇好多歌迷，全世界都覺得自己啊真係好勁嘅時候嘅話，但係唯一一樣佢冇咗嘅，佢冇咗自己。 嗯、哎呀，最慘呢樣嘢， 揾到錢但失去自己， 寫唔到歌，係啦，冇咗嗰啲嘅創作嘅精神，咁啊會在一個嘅方言裡面，仲重要啊，隨時會驚。会唔会有人会识穿我咧、 啊？ 会唔会有一日 Paul McCartney 走出嚟，或者 Ringo Starr 走出嚟，我就话失爱我嘅，好惊啊！其实系咪 好似做紧贼咁？ 喺咁嘅情况之下嘅话，最终佢点样揾翻自己咧、 哎？ 就大家可以睇一睇呢一套嘅电影。呢 个好听，系咪好多歌听噶？ 好 多 Beatles 歌噶， 就算系嘅话，佢嗰个嘅 original soundtrack 咧，佢系翻唱好多 Beatles 嘅歌嘅话，都系 好 好听嘅。所以成日推荐俾大家， 真系唔 会 错过，好好听。 你要多谢欣欣的推介，我即刻找嚟睇。喜欢音乐的人嘅话，你会好开心。 冇错， 同埋佢里面的挣扎，我觉得你真的有时你会想的、有时你间唔中嘅话，会有一啲嘅官司，又或者可能会讲紧就系有一啲嘅嘢，就系话嗰首歌你系边个嘅抄边个噶嘛？ 系啊，最难告啊！嗬，呢啲阵间有几个 melody 或者你嘅前奏词 啱唔啱先？真系咪好难告啊？ 系 啊，都试过啦。咁、其实如果系嘅话，你系佢。有得抄你抄唔抄？ 都冇人知道，你记住冇人知道，成个世界冇人知道， 系咪？ 我作为一个音乐人咧，我谂我底线。 不过你未必去到一个音乐人啦，你作为一个创作嘅人嘅话，有剧本你抄唔抄？ 嗱、你 有文章你抄唔抄？一樣嘅咋？ 会 modify 少少， 系、 但你 modify 咗，可能又未必红噶咯。 因為真係驚嘅，係驚嘅嚇。除非你開宗明義，我改編自乜乜乜乜咁啊，冇所謂。 但啲人根本唔知有 Beatles， 你又改編自乜冇人知啊。其實如果從好嘅角度咧，佢就保留翻呢啲叫做咁可貴嘅財產咯。如果唔係，基本上你唔再唱咧，個世界冇咗噶咯。如果仲有劇情嘅發展， 咁啊 係。 好，我都要留意一下先， okay, 我都要留意一下。 非常好， 我今次亦都係介紹一套比較舊啲嘅電影，2014年嘅。咁係有原因嘅，呢套戲就係日本嘅電影，叫做《100 yen的愛》，係講一個女仔，個女仔叫做女主角叫安藤英，原來係一個好出名嘅演員嚟嘅，攞過好多獎，亦都係日本嘅影后級嘅人物嚟噶啦。 演藝世家來自 係啊，我先介紹呢套戲先，然後先再講翻佢出身，係、有啲關聯嘅。呢套戲就講一子，佢叫一子吓、就一个32岁嘅女仔，一无是处，喺屋企宅咗喺屋企，系啦，污糟邋遢。佢屋企就开一间叫便当嘅铺头嚟嘅，咁佢诶无所事事啦，蓬头垢面啦，就又污嘢啦， 即系一无是处吓，即系一无是处， 真系一无是处， 即 系无 论工作、家庭、个人。 啊、有一日佢因为佢同佢阿妹啊，同埋个儿生一齐住嘅、就同阿妹打交，因为佢阿妹觉得你真系一个废柴，你咁啊阻住地球转，又喺屋企食烟，搞到我仔咧又即系佢唔中意啦，于是又打交，于是佢决定搬出去住，搬一个人搬出去住咧，然后你都要揾嘢做噶，就揾一份响100 yen 嗰啲铺头打工，咁啊遇到好多奇奇 十蚊店啦， 系啦， 香港十蚊店， 奇奇怪怪嘅人，佢有一日经过一间拳击铺，见到个男仔喺度练拳，佢勾起佢，因为佢成世人真系乜嘢都未成功过，一事无成，佢想赢一次，哪怕是乜都好，但当然在这个铺头打工，亦都遇到很多奇奇怪怪，遇到一个水人将他侮辱了， 咁佢亦都同嗰個拳擊鋪嘅嘅男仔開始好，但係好好下佢又唔知點解又走咗，於是佢練拳、練拳、練拳、練拳，不斷咁練，然後佢終於上台比賽啦。咁嘅結果係點咧？你大家自己去睇啦。咁其實同翻呢個女仔嘅出身，我又覺得幾似嘅。佢演藝世家，佢嘅爸爸媽媽都係演藝界嘅。咁佢五歲嗰時咧，有一次咧，佢睇佢爸爸做一個話劇，佢中意咗演戲。 嗯、 但係佢自己個樣唔靚嘅，單眼皮。 即係佢真實嘅故事啊！ 真實故事係啊，佢完全唔靚嘅。佢喺度諗緊，我可唔好做戲好咧？如果我做戲真係成功，啲人會話我係星二代，因為你爸爸、你媽媽啫、你有鬼用咩？你又唔靚，你又醜樣。於是佢決心走咗去餐廳嗰度做嘢，即係打工啊！打工然後翻翻嚟再出去做，加入演藝界，一路一路咁樣做上嚟。因為啲人以為話佢真係好醜樣啊！你不如唔好做啦咁樣。 佢係唔靚嘅，但係其實我覺得 有 性格， 係有氣質有性格。咁、佢有幾套出色嘅電影，大家都 小偷家族 係啦，小偷家族 我驚為天人。如果大家要睇佢， 好好 係一鏡到底啊！ 係啊， 讚爆成個鏡嘅時候就去講翻自己 係佢演技真係一流，仲有近期嘅就係怪物啦，你有睇啦？ 怪物有 係啦，佢真係演得好好嘅。其实佢呢、這个佢成日自嘲，响呢一套戏诶一百 yen 的爱，佢里边咧佢成日自嘲，我净系值一百 yen 啫，即系冇用嘅，因为一百 yen 你即系五个几啦，香港我谂五蚊都冇人执， 即系唔值钱， 系啦，完全 唔值 钱，系垃圾。于是佢就不断咁去学习，因为学拳击原来日本咧32岁咧就退休冇用噶啦。佢話：我未到32歲，我今年到32歲，但我依家未到， 仲有時間， 仲有時間。佢想成功一次，最後佢上台打拳嘅時候咧，佢爸爸、佢家、佢細妹啊， 全部嚟支持， 全部嚟曬。到底佢最後結局點咧？大家睇下。我覺得係真係幾激勵嘅電影嚟嘅，同埋我覺得安藤英就係做得好。佢我睇翻啲訪問咧，佢話佢做翻自己啊，佢經歷過啊。因为当你一无是处嘅时候咧、原来 一笔烂泥嘅时候， 系啊， 即系做个烂泥，你就做翻个烂泥啫嘛。 系啊，佢戏里边咧个形象嘢，头发长长啊，永远就遮住块面啊。 咁又会唔会？我想问一样嘢啦。如果系咁嘅话，佢个都叫做系度身订造俾佢去做嘅呢一个嘅 角 色啦。会唔会嘅就系佢就真系唔做啦？所以你咪会觉得佢演技好好咯，有啲系不露痕迹噶嘛， 我知， 即系其实佢嘅演技系不露痕迹，好似做翻自己咁样，呢个人就系咁样噶啦，即系佢会唔会俾你呢一种咁嘅感觉咧？ 唔会，因为由开头逢头救面，去到后尾，佢为咗去打拳，佢自己攞个铰剪，戳， 佢有转变嘅， 剪晒，系啊，然后就粗。佢嗱，我唔知佢真粗定假粗，但你反正你見到佢跳繩真係跳得好快，發，同埋嗰啲左勾拳啊，右勾拳啊，似模似樣。同埋咧，佢著起上擂台，著起件背心咧，周身肌肉嘅，即係你會睇到係真係一啲 muscle 嚟嘅。所以我覺得佢真係好 認真咯、 啊，好認真去為咗套戲跑步啊，跑啊，佢真係闊出嚟咁做，所以我覺得係。是真的非常好看，是一套挺勵志的电影，勵志得嚟又不是很传统港式的电影感。不好意思，这句说话可能有点贬义，但是他这套日本电影真的挺出人意表的，大家可以不妨看看。而我下星期会有这个延伸的阅读。分享另一套戏， 都系佢嘅， 唔系，下个礼拜， 我明啦，OK， 下礼拜， 因为好多时候有一啲好嘅电影嘅话，就会有其他啲人翻拍， 冇错， 又或者啲类似咁样嘅一啲剧本， 系啦， 系， 咁我下礼拜 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好嘢，好似人哋啲比较文学咁样， 唔系，因为我觉得系真系嘅，你 喜欢电影系应该要咁嘅，睇得多啲， 有边个好啲，边个差啲，我觉得冇乜所谓嘅。 有时咧，电影平台咧，你睇完咩戏咧，佢会俾翻好多类似，你可能会有兴。 興趣嗰啲咁， OK， 好，非常之好啊！我哋12点噶啦，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24度嘅温，相对湿度84%，淑女关注咗，今日关注边方面咧？ 关注嘅就系、当然啦，大家咧 过年后， 过年之后嘅话咧，饮食咗好多嘢啦，冇错，饮翻杯好嘅茶。但系如果系嘅话，坊间有咁多嘅选择嘅话，有边啲对你嘅健康特别好咧？一阵间嚟就知。我哋大家一齐坐杯饮啊，坐低饮杯茶。 好啊，好啊， 有冇包食啊？ 有冇年糕啊？中式 好老土，你讲啲嘢。 喂，12点啦，先听新闻报告。 阿康先啦，俾新闻填啲错啦，翻嚟我哋新闻报告啦。 Hello， 我系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炸鸡、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恭喜发财，各位听众，新年进步，龙马精神， 恭喜你啊！今年咩都好啊， 最紧要身体健康， 真系最紧要身体健康，系啦。嗱，今日咧小羊会咧又系要请假，系啦，咁所以我就我哋今日三个 三姊妹， 就是、风骚坏姊妹。你记唔记得呢、這个？ 记得， 坏姊妹。好啦，今日咧就真系十全十美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哋都要讲嗰啲嘢嘅话，就系、是、可以令到我哋啱啱过去嘅农历新年食咗有咁多嘢咧，有啲咩可以帮忙？其实我 系 有， 系咪啊？真系有、啊。 今年我有食滞， 咁犀利， 因为我买咗好多糕， 好多糕。 系啊，我惊死唔够啊！跟住有啲人又送啦，跟住自己又买啦，我屋企全剩 糕啊！ 全盛时期系有成八底糕， 哇！ 乜嘢都有，系啊，同埋嘅就系呢个萝卜糕好多、嗯，所以我就差唔多，我试过有两日咧，系晏昼又食，夜晚又食，咁跟住去到第二至三日度清到两底之外嘅话咧，我就滞咗咯。我真系觉得个人好似有少少咁就啊，唔好 清晰，呆呆滞滞 啊，个人都 好似萝卜咁样。 萝卜 就 系咁样啦，咁样系啊，只脚都变得萝卜脚嘅。讲真，我都唔系想，但真系冇办法。 只脚唔好生萝卜仔啊，唔舒服 啊！你真系好嘅命，丑嘅命，我惊你。好啦，咁当然啦，即系如果系嘅话，你有啲咩好嘢介绍俾我哋咧？ 我哋消滞嘅话，通常咧就 系 要饮 茶 啦，啲茶啦， 消滞啊。 我觉得系噶，饮乜、都唔得噶。 系 系啊，你净系饮茶嘅话，你会觉得嘅就系唔知点解咧，一路饮嘅时候，你会觉觉得啲油好似。削紧落去咁样嘅， 系啊， 仲要系热茶，佢话真系不得之了， 梗系啦。 咪有啲人都会饮冻泡茶，不过冬天就未必啦。 系 啊，夏天我通常 啊，夏天我中意饮。台灣地區嗰只洞頂烏龍，好飲嘅，好飲。 但係唔落糖噶嘛？ 唔落，唔落，唔落。 做得好， 佢 唔落，我唔會落。 你諗清楚，唔中意食甜嘢，唔中意食炸嘢嘅， 係咩？哦，好啊，你信佢，一成都死， 雙目失明， 係啊。 有冇硬啲嘅嘢？ 你个匹盒咪 冇用嘅人先，冇乜所谓嘅， 轻嘅，唔够劲。 呢样嘢简直就系我已经立志系咁样，希望你可以俾心机咁样。 OK。 好，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个茶咧，亦都系同你去完旅行翻嚟有关嘅，系咪咧？ 真系好好啊！咁我哋真系可以讲下唔同嘅花茶咁啦。咁但系咧，呢个咧就系即系头先同阿莎姐倾偈，佢都有听过嘅， 冇错， 同埋饮 有 饮紧 啦，已经， 六 七年前。 哇，好耐啦， 好耐啦， 劲啊，系啊，走在时代的尖端， 真系冇办法，系 仲要系嗰个姜属于喺个最尖顶嗰个位置嗰度。 咁啊，马家姐就应该未试过啦，系咪啊？ 系咪冇听过啊？系啊， 未 听 过。我哋呢个咧就系叫南非国宝茶，系啊，英文咧就系叫 Rubus Tea 咁样嘅，系啊。咁其实呢个茶咧，即系冲出嚟咧，有啲似红茶嗰个颜色嘅， 佢系红茶嚟嘅，系啊，系红茶颜色。 咁但系佢就冇咖啡因嘅， 系啊， 系啊，即系对于一啲譬如对咖啡因好敏感嘅人士咧，其实都系啱饮咁样嘅。咁呢个茶嘅独特之处咧，就系佢一定要喺南非嗰度先种到嗰只树出嚟嘅。咁有啲国家试过拎翻自己国家种咧，系种唔到， 水土不服。 系啊，系啊，即系就种唔成咁样咯。咁所以咧，呢只茶咧，即系佢其实咧就系一个叫即系针叶型嘅红色灌木咁样嘅。系啦，咁通常咧个生长期咧就要大约年半啦。 咁耐啊？ 系啊。所以先叫國寶啊嘛，國寶係啦，咁高又唔係好高啊，冇馬家姐咁高，佢係一米到啦， 係 啦， 闊咧即係有我咁高咯， 唔係你高過你高過棵樹啊， 係咯，咪差唔多嘅啫，即係我咁高， 咁咧闊咧就馬家姐係冇佢咁闊，咁樣又係有兩米咁闊， 哇好！咁咪肥肥矮矮咯呢棵树， 哦，即系嗰啲灌木咁样啦，系嘛， 系 咯，唔高咯， 系啊，咁你想象到个形状未？ 我想象到啊， 想象到啊，系啊， 咁咧佢通常咧 好似 个 冬菇咁咯， 又唔至于。 个幅度啊，你个冬菇个头系阔啲噶嘛？ 唔系你个树干唔会好阔啫，系嘛？ 即系佢会叉得好，即 系 会散 系 嘛？散开咁样啊？ 佢散开 啦，咁通常咧就係即係採自即係根部即係30-40公分以上嗰個位置開始係採茶嘅。咁平時我哋見嗰啲茶葉通常咪一塊塊，譬如桑葉茶都係一塊塊。咁佢呢個茶葉咧就係即係似嗰個針葉嘅形狀。咁有時茶包可能未必見得咁清楚，但係你搣開個茶包都會見到嘅。 即係佢唔係好似我哋嗰啲採茶咁樣，就要唔知喺太陽未出嚟之前就要搣個 tip 嗰個位噶嘛，係兩。快嘅啫嘛，但系葉嚟噶嘛，但系其實佢就好似係針形咁樣嘅， 係啦，係啊，好得意啊，係啊。咁沙姐你飲過之後咧，你覺得個味道係點樣？ 我個味道我覺得同一般嘅紅茶其實係相似嘅，但係佢亦都冇一般嘅紅茶嘅嗰種嘅茶嘅澀 啱， 所以我覺得佢係會比較爽，即係清爽啲，比較係滑啲，嗰個感覺係完全同我哋一般所飲嘅嗰啲叫做比如 black tea 或者係紅茶有分別咯。 講得好好啊，真係 呢個真係我用啱啊，係 thank you so much。因为我饮咗好耐噶啦，我识呢个茶嘅话系因为我姐姐，佢喺英国，喺英国你知佢哋系饮茶，就唔系饮咖啡。咁但系就有好多人都介绍佢嘅，就话如果系嘅话咧，因为饮茶嘅话咧有咖啡因，有时候有啲人饮得多嘅话咧系瞓唔到觉同埋手震嘅，咁所以就介绍佢饮呢一个茶。咁佢就带过嚟翻嚟香港，跟住我就问佢咩嚟嘅咁啊，嗰个完全系我未见过。咁跟住就叫佢买啲翻嚟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呢一个就会好舒服咯。有时佢哋都会当系普通红茶咁饮，佢哋。都会是加奶的。 是啊 是啊是不是 会加奶的。会加奶的。或者有些加蜜糖。 没错。 当地人就很喜欢加蜜糖。 加蜜糖啦、哦、斋蜜糖。 是啊或者是加姜啊、加那些chai啊都有的。 是 啊 是啊。 那个叫 mint, 即是薄 荷。薄 荷都会有的。 没错。 是啊 是 啊。 有时候他会沟其他茶叶的。 是。 是不是 是 啊。 有没有用丝有没有用丝蜜的 好醒喂。 有没有用丝蜜 你有没有问埋这些蠢问题 你可以自己加下去。跟住滑啲咁樣，但係佢個茶底已經夠滑嘅， 夠滑 嘅， 夠滑嘅，佢滑嘅，佢唔係嗰啲好即係好粗嘅茶，因為其實我就係覺得佢咖啡因唔高咧，可能佢就係呢個咁嘅感覺，佢薄身啲係咪咁講？ 冇錯，冇錯，即係同紅茶嚟比較係薄身啲，同埋咧你聞到嗰個係植物嗰個分，係 啦，清香味， 係啦，咁同埋你話飲落去唔澀咧，其實係關嗰個單寧酸嘅問題， 哦， 係啊，咁單寧酸知唔知係咩先？ 單寧酸。 茶就一定聽到好多呢個字嘅 紅 酒， 喺酒裏面都有， 係啦。咁單寧酸咧，其實都係一種我哋叫抗氧化嘅即係化合物嚟嘅。咁其實咧，佢咧就係喺好多茶葉都有啦。咁但係喺呢個南非國寶茶入邊咧係好低嘅，所以你飲唔到好澀嗰個問題啦。咁單寧酸有好有唔好啦。咁啊，佢主要嘅功效咧，即係 防蟲啊，即係防蚊啊，咁啊，其實單寧酸咧都係對即係心血管嘅健康啊，保護肝臟咧係好好嘅。咁、但係咧，佢咧就會容易咧同蛋白質結合咧，就叫做一個合成咗叫做嗰、那個單寧酸蛋白，或者單寧酸都係叫油酸啦、油酸蛋白咁樣啦。咁即係對於一啲腸胃麻麻地嘅人咧，可能會導致消化不良啊，同埋腸胃不適啊，如果有 乜小羊妹嗰啲咁就會好容易會唔舒服 啦。咁所以即係單寧酸比較低嘅茶可以揀翻。咁同埋咧，單寧酸咧就會即係你咪聽過，即係譬如一啲貧血嘅人、鐵質低嘅人就唔好話飲太多茶啦、因為咧就會用同鐵質咧結合之後咧就會影響鐵質個吸收。係、啦， 咁都幾麻煩嘅喎。 咁即係佢又好又唔好，係啊係啊。咁、所以你話食飯我哋咪中意話飲茶嗰啲嘅，就要睇翻因人而異啦、會唔會即係佢食得好油膩，想沖下佢，定係佢個鐵質已經低啊？咁就唔建議飲即係單寧酸高嗰啲茶咯。 哦， 係啊，咁都要留意嘅。 係 咁同埋 仲有咩好處？ 就係、我哋講話即係呢個南非國寶茶咧，係對於即係一啲人瞓唔到覺啊，其實都會有幫助。 有冇咁勁啊？ 即係好多研究咁睇， 好 神奇。啊、因為嗱，其實 安寧茶 係啊，即係你可以解釋到，因為佢冇咖啡因，你唔會影響睡眠。係啊。 嗱，我有時咧，阿蘭，我會買一啲乜嘢咧，類似譬如可能係瞓覺之前，佢都會俾你飲一杯嗰啲 herbal tea 啊。咁嗰啲可能咪 sleepy time 啊，或者啲乜嘢咁樣，佢裡面嗰啲嘢全部都係只不過係冇呢啲。刺激你，令到你即係影響瞓覺嘅呢啲咁樣咯。但我覺得真係有效嘅喎，你唔知點解要飲咗之後，你個人 calm 啲，係啦，咁就會平靜啲，跟住你啊瞓咁樣喎，就會瞓到嘅喎。 因為有啲花茶嘅功效都係會有呢啲， 令到你個人好 relax 啊， 係啊，即係你 relax 嘅時候就會容易入睡咯。如果唔係你個腦不斷喺度轉嘅時候，即係阿馬家姐成日要寫劇本，所以咪好夜瞓咁樣咯。 但係你飲咗之後，你瞓著覺咯。但你去急醒咗去厕所咪又系起身？ 咁嗱， 咁你瞓觉嗰一下嘛，有啲人完全系入睡都难噶嘛。 咁要睇翻你个膀胱个功能嘅，即系即系有啲人即系年纪越大咧，个膀胱嗰个肌肉如果松弛嘅话，就有机会要成日去厕所咯。咁如果你话饮有咖啡因嘅茶嘅时候，其实咖啡因都系利尿噶嘛。 系啊， 咁就更加容易想去厕所。即系饮完杯咖啡，饮完杯即系红茶啊嗰啲咧，就有机会会想去厕所多啲。 明白。 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话，其实基本上佢会去洗手间嘅话，唔关啲茶事，系因为佢自己个膀胱嘅问题。系啦，所以其实佢见到佢咁认真问你，我 都好认真答翻佢。 我知，但系其实佢系两个问题嚟噶嘛， 唔系呢个都系可能性嘅一种。 系啊，你临瞓前你饮， 即系饮啲利尿嘅你嘅嘢就会咯。 系啊，咁当然你临瞓前饮一公升嘅水，当然你一定会即系瞓下会起身去厕所呢个。 你做咩啫？你做咩无啦啦饮一公升水啫？ 我分析翻个事实，即系有啲人惊成日饮唔实。夠要飲嘅水，跟住就諗 住 瞓之前就飲 飲一公升。 喂，同埋點樣飲都有關係喎。因為有人同我講嘅就你一次過灌好多入去嘅話咧， 直入直出咯。 冇錯，你嗰頭飲完嘅話，嗰頭就已經上去嘅。但係原來係有竅門嘅。如果你唔想佢即刻去洗手間嘅話咧，係灌兩啖。吸兩啖，耐唔耐就攞起嚟又飲兩啖，又飲兩啖，咁就冇事噶啦。 係啊，係啊，即係要慢慢飲咯， 要慢慢飲， 吸得好啲。 係啦，等佢慢慢滲去其他啲需要水分嘅地方，就唔會咁樣咯。 去到個細胞嗰度。 係。好啦，除咗助眠之外嘅話，仲有啲咩好處咧？你講到咁勁啦，國寶啊，大佬。 因為咧，佢喺早前啊，即係去翻都差唔多九年前啦，2015年嘅時候咧，俾呢個《時代》雜誌咧評為全球50大最健康嘅食品之一啊！ 哇！ 所以真系犀利， 咁厉害， 系啊！ 因为点解咧？ 嗱，佢有好多即系讲嘅功效，咁你可以参考啦，系啦。咁我哋讲紧即系抗氧化啦，系啦。咁抗氧化，大家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噶啦，即系最主要咧系嗰个类黄酮啦。咁啊，类黄酮咧，再加埋咧， 你使唔使饮啖茶先啊？ 系，我见到你起痰啊！ 你喝啖国宝茶啦！ 你见到佢都起痰，哇！你门槛都好低，咁都起痰，你真系有啲唔舒服。 Well， 初十我都费住话， 我都唔想佢对我起痰啊！所以你喝杯茶啦。 大家咁话啦，所以呢一件事简直就系 奇怪嘅真 系，令人好唔舒服、好不安嘅一件事。对比起头，好继续类黄酮嘅原因， 佢同即系类黄酮咧，佢同维他命 C 结合埋一齐咧，令到个抗氧化嘅功效咧更加劲嘅。咁、即系可以保护到维他命 C 啦、避免呢个维他命 C 即系氧化得快啲。咁所以佢保护到维他命 C。咁除此之外咧，佢就即系其实嗰、那个类黄酮个含量系比绿茶咧系高50倍啊！ 哇， 系啊，咁同埋我哋讲紧有一个咧，系叫做超氧化物忌化酶啊。通常我哋即系就会讲英文 superoxide dismutase。咁呢个最大嘅功效咧，都系即系抗氧化嘅机制嚟嘅。咁呢个咧，其实都系比绿茶咧高出50倍。咁你就知啦，即系身体去排除一啲唔好嘅嘢，即系自由基嘅时候咧，咁系会。因為自由基咧係對細胞會受損啦，即係排走咗呢啲嘢嘅時候，會令到細胞咧個新陳代謝好啲啦。 哇！呢個好緊要， 個循環好啲。 係啊，新陳代謝呢一樣。 係啊，咁所以即係見到沙姐咁貌美如花，我哋就知道即係。 我 剪 咗呢個頭之後，我覺得我自己真係細個咗好多啊，係咪？ 細路長 抗氧化體， 細路長。 好啦，除咗呢個抗氧化之外嘅話咧，仲有啲咩好處咧？女仔會唔會特別開心 啊？男仔都需要嘅，系啊，即系小羊妹嗰啲都贪靓噶嘛。 佢直头系啦，但系佢呢期 OK 啊， 呢期 OK 啊，呢期滑捋捋，容光焕发， 冇错。系咁，其实咧，我哋系讲紧咧，其实嗰、那个南非国宝茶咧都有含有呢个果酸啊，系啦，果酸咧就系对皮肤嘅美容啊，改善皮肤嘅即系功效啊，都系因为个抗氧化啦，可以令到咧即系减缓呢个皮肤嘅衰老嘅，咁所以咧即系令到皮肤系滑啲啊，靓啲啊， 不得了，真 系 好好啊！你净系讲佢都得啦， 系啊， 你唔使讲其他嗰啲啦，系嘛，即系嗰啲什么咩咩玫瑰啊，又或者系啲咩洋金菊啊，咁嗰啲都可以企埋一边啊，我觉得 冇错啊。 因为其实呢一啲嘅话，有时我哋都会女仔会好中意饮花茶，因为在中医嘅角度嚟讲嘅话，佢哋话其实花茶有一个好处，就系当你冲嘅时候嘅话，你见到佢一朵朵花，你又 好靓， 颜色又好靓，你个人已经开心， 好开心。 咁仲有就系咧，嗰啲花茶嘅会俾你有一种感觉嘅咧，就系会系有镇静神经嘅感觉，同埋啲味道咧，即系其实系几样嘢嘅一个享受嚟。 冇错。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就系话，如果你咁讲法，你呢一个哇国宝茶已经 好 搞掂晒啦， 系啊，同埋你可以纳入你嘅水分去计算咯，因为你唔系咖啡因嚟噶嘛。 咦，又系喎、但系头先我所讲嘅嗰啲，譬如可能洋金菊啊，又或者系即系嗰啲玫瑰啊咁样，系咪都系冇咖啡因喺里面咧？ 系啊， 即系花茶就有呢个好处。 除非佢沟咗其他茶底，因为出边会沟红茶啊、绿茶啊嗰啲咁样嘅，系、啊， 就有呢一个嘅要注意嘅地方，系咪？ 系啊， 系 啊。 好啦，咁因为今日咧就因为初十啦，咁我哋好开心咧，亦都即系多谢阿懒咧一路每一个礼拜日都系俾咗我哋好多好多嘅一啲即系资讯嘅。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嘅话咧，知道嘅就系有一首嘅歌曲咧，你好想点唱？俾一啲朋友听， 冇错。咁我想点唱咧，俾风骚所有听众啦，祝大家龙年身体健康，龙精虎猛。同埋咧，都想点唱俾呢、這个基督教岩关组啊，同埋今次我哋去旅行去南非嘅18位团友咧，同埋再加埋领队啊 Agnes 啊，佢真系做得好好啊，即系介绍咗好多当地嘅风土人情啊，要食要睇嘅嘢啊。即系听佢哋讲咧，真系好唔容易啊！即系喺呢个疫情入边，佢哋受影响嘅一群啦。咁希望佢咧就系可以即系继续可以默默出团啦，带更多嘅客人去看世界。 嗯，我哋都希望嘅就系所有从事系呢个旅游业嘅朋友啦，都希望嘅就系慢慢慢慢嘅话咧，我哋都可以嘅就系带住大家，正如好似你所讲嘅话，打开我大家嘅眼界，我哋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嗰度，可以咧就是、接收多啲嘅资讯，同埋开心心咁样过我哋嘅生活。 冇错， 多谢晒啦，将呢首歌送俾大家嘅有岁 月如 歌，陈奕迅。 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验计划扩大到多5间内地综合医院和2间牙科医疗机构，新增的试点预料最快在第三季提供服务。5间被納入名單的綜合醫院包括位於廣州市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南沙院區、中山陳星海中西醫結合醫院、東莞東華醫院和深圳新豐和睦家醫院。至於2间牙科醫療機構就包括深圳紫荊口腔門診部、深圳朱勝吉口腔門診部和深圳愛康健口腔醫院。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加入5间綜合醫院，連同現有的港大深圳醫院和港大深圳醫院華為荔枝院門診，參與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內地綜合醫院增加7间，做到灣區全覆蓋，更好關愛在廣東省養老的長者。黃大仙竹園南村早上發生傷人案，一名44歲父親右小腿被人用刀刺傷送院治理，他的16歲兒子涉嫌傷人被捕，現場是秀園樓一個單位。朝早大約7:45，一名16歲少年報案，說自己用刀刺傷父親，警員和救護員到場。涉案少年當時已經受控和將刀放低，警員調查後將他拘捕。一對年幼姊妹去年6月在家中誤服父親收藏的大麻糖，26歲父親被控2項虐兒罪和1項藏毒罪，早前被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判監禁8個月。裁判官判刑時說，由於被告疏忽而導致2名分別4歲和2歲的女健康情況受嚴重影響，特別是大女更一度在深切治療部治療。雖然被告記錄良好，但本案案情嚴重，就2項虐兒罪各判監8個月，藏毒罪判囚2星期，所有刑期同期執行。法庭早前的裁決說，案發當日被告的朋友曾經短暫到訪，半個鐘頭後兩姊妹進食白色軟糖後持續震抖，兩人的尿液被驗出含有4輕大麻酚代謝物和大麻酚成分。德國漢莎航空地勤人員將在當地星期二罷工，罷工將由星期二凌晨4時開始到第二天早上大約7時結束，受影響的包括法蘭克福、慕尼克、漢堡、柏林、杜塞爾多夫、科隆和斯圖加特等7個機場。工會要求25,000名地勤人員加薪12.5%，或者最少500歐元，另加3,000歐元抗通脹一次性津貼。漢莎管理層指罷工行動將對乘客帶來不便， 汉沙地勤人员今个月初亦作出类似罢工行动，迫使公司取消900个航班，影响大约10万名乘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雾，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76点，跌163点，成交金额5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2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5.56跌7.4。盈富基金16.31跌1.9，腾讯控股285.8跌6蚊，美团72.85跌1.8，中海油15.2升5.8，友邦保险64.2跌咗1毫，阿里巴巴71.75跌1.25，汇控62.6升咗6.5。中国平安33.7跌咗1.2，比亚迪股份185.1跌4.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99，瑞士法郎0.882，加元1.348，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378点，跌109点。港金报18860蚊，升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8.06美元，卖出201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仲夏夜之梦》，作曲 Yika 吴以嘉，作词 Yan Tou， 主唱 Yika 吴以嘉。 祈求童话梦境。 Count to Ten， 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陈永谦，主唱 Edgar 江海嘉。 你别以为有人拜就叫偶像，有人拜时对着你凭吊那样，眼泪跌在半夜钢琴太漂亮。 Give me a chance， 作曲伊云，伊文，作词云溪，主唱胡鸿钧。 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家我心我城。 郑家嘅三个堂子弟由细到大好似亲生一样，由马伊琍饰演嘅堂姐郑东毅升格叛逆，而由白宇饰演嘅堂弟郑西决自幼父母双亡，由李婷婷饰演嘅小妹郑南音就自细喺众人嘅溺爱中长大。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佢哋买嘢唔系因为需要嗰样嘢，只系因为想买嘢，所以买啲乜嘢唔重要，买几多唔重要，佢哋只系享受买买买。 姐，唔该 ，excuse me， 哇，好彩俾我逼到埋嚟啫，睇下先，哇，你个银包正啊，4800，原价9000 ，OK， 要两个，哇，条丝巾真系好靓啊，又 soft 又有 style， 1800咋，系就系好似贵咗啲，不过一场嚟到冇理由净系买个银包仔咁走噶 ，OK， 我要买呢一条丝巾啦，嗬，喂啊姐啊，条丝巾我睇到先噶、哦，你做乜嘢咁掹住？咩啊？你要冇嘢啊？我都话我睇到先噶啦，系啊，我要咗噶，你睇我哋啲嘢啦，放手啊，放手啊，放手啊！唉，唔大声叫都唔得嘅。哎呀，我头先睇咗个银包咧，哎呀，俾人买咗，激死啊！我唔理咁多啦，全部都要买买买买买。 翻嚟啦咩？ 系啊，老公，我真系好开心啊！ 月饼啊嘛， 哎呀，好聪明嘅啫你。 第一望到你喺揸度十几个袋，唔使聪明都知道你去咗月饼啦，系嘛？第二，你个个礼拜六日你都去买嘢，次次都买咁多噶啦，有几出奇？第三，嗱呢个最紧要啦。头先我间卡公司又打电话嚟揾你， 吓、啊、又追数啊？ 梗系啦，唔通同你讲恭喜发财咩？老婆啊，你究竟几时改啊？你呢个坏习惯，你可唔可以唔好个个礼拜都系咁买嘢啊？你买埋晒啲嘢又唔用，执到周围都系，都唔紧要。你碌爆晒个卡，而家好惨啊！你个样，我冇能力帮你还啊！ 做咩、啊？我又冇叫你还。 老老实实，你摆低啲袋先。 咩啊？ 答我，而家啲卡究竟争几多钱？卡数。 我记得几千蚊咋嘛。 几千 啊， 系咪咁少啊， 諗 清楚。 諗清楚几万啦、啊。 我啊去年睇过你嗰张 statement 都几万啦、啊、点会一年后系咁买又系几万、 啊、最多咪10000。 几个月前都已经100000啦。 哎呀是但我真系唔记得啊。 你唔系唔记得，你系唔想记。喂，你咁样立乱买嘢。边有钱还啊？你冇钱还即系要我还？ 哈，我谂过噶啦，迟啲咧，我将我唔用嗰啲嘢咧，就攞去二手网站嗰度卖鬼晒咁咪得咯。 卖鬼晒佢啊！系啊！你睇下你，你睇下你，你睇下你买咗啲乜嘢？你睇呢件性感内衣，啲师奶会唔会买啊？吓，千几二千蚊，你睇呢条薄黐黐嘅丝巾，风吹就走噶啦，有冇人舍得卖啊？仲有呢个4寸高嘅斗领高踭鞋，有冇师奶会着住买送先？你知唔知二手网站卖啲咩噶？你呢啲货边人抠啊？唉，我真系冇眼睇。唉，你再系咁，我分手啊！同你 吓，你同我分手？ 系 老公啊，你唔好咁啦。 唔系咩啊？ 唔好唔要我啊！老公唔要我啦。 唉，好啦好啦，又摆呢个样出嚟，最怕噶啦，唔好喊。我讲系咁讲啫，你戒咗你个习惯，咪冇嘢咯。 我都想戒，唔系咧，不过咧唔知点解，去到星期六日我就好想买嘢，入到啲公司我全身会发滚噶、啊，我望见样嘢都想买，样嘢都好靓，仲要同我讲紧嘢咁样噶。 唔系 我买我带我翻屋企，我而家呢张所有嘅嘢带晒翻屋企啦。我知道我系唔啱嘅，不过我真系唔想噶嘛。等等啊，我听个电话先啦、啊、吓。喂，阿咩啊，咩事啊？吓、啊，你鸡毛今日又开始减价？咩话？减成半？你等我，我而家即刻翻嚟。 吓、 啊，老公啊，我要出一阵啦，翻嚟再倾啦 吓。你又去？唔好话，你仲去买？ 喂，好抵啊，减成半啊，唔买啊笨啊，我唔同你讲啦，今晚见啦 吓。冇啊，喂，翻嚟啊，今日激死人啦、啊。 睇医生梗系要等噶啦，你冇睇过医生咩？ 我知， 有其他人睇啊嘛，净系你睇咩？ 啊，呢个心理医生嚟噶嘛，我以为唔使等啫。 耐心啲啦，应该就到噶啦。 其实咧，你都冇解噶，人哋咧不过中意买嘢啫嘛，又冇发癫，又冇打人，做乜要逼我嚟睇呢个心理学家啫？ 阿老婆啊，你系你冇发癫，但系你买嘢嗰阵发癫啊嘛，呢啲叫咩？购物狂强迫症，自己控制唔到。买埋啲冇嘅嘢，梗系要睇啦，系咪先？ 哎呀，要睇几耐噶？我心去咧。 喂，李小玉小姐， 嚟嚟嚟，叫你叫你啦，叫你啦吓。 咁样嘅、我个医生吓、我听到啦，嚟啦嚟啦。 嘿，请坐请坐，李小玉小姐。 系啊。 哇！之前呢，李先生都大致上将你嘅情况讲咗俾我听噶啦。嗱，我想问一下呢种情况开始咗几耐啊？ 咩开始咗几耐啊 ？Oh no！ 我意思系啊，你几时开始咁中意买嘢啊？ 唔记得啦。你可唔可以问快啲啊？ 你好赶时间咩？ 梗系啦，我想趁啲公司未关门嘅话即刻去买嘢啊嘛，话唔定可以执到平嘢噶。 李小姐，李小姐，我同你讲。我而家咧有一个心魔就喺你个心里边，我 讲乜嘢啊？你重新讲多次。 你而家 同埋我唔系李小姐啊， 佢系咁写啊。 我结咗婚噶啦， 李小玉啊嘛， 李小姐噶。 我得，你而家有个心魔喺你个心里面，我嘅 responsibility 咧就系要帮你赶走你个心魔。 咩叫做 responsibility 啊？点算啊？ 而家就先讲你咧，呢个心魔就叫做听住啦 ，SHOPPING， 头先首歌有唱噶啦，明唔明？ 边个唱啊？头先首歌？ 唔知。 Pet Shop Boys 啊？哦，知啊，明啊？点啊？ 嗱，我咧就会将你。催眠帮你、希望你配合配合。 哎呀，是但啦， okay? 你快啲啦，赶住走啊！ 得，嗱，望住我呢、這个表。 哎，喂，你个表 OK 喎，边度买噶？ 哎，冇个第二原因，望住 please。 望边度啊？ 深呼吸，我个表，唔使咁大力，试多次。系啦，而家慢慢合埋眼仔。倒数十下，一边倒数，一边幻想你去咗一个好靓嘅地方，嗰度乜都有，花啦、树啦、海啦。 唔好意思，咁有冇闩埋啊？高踭鞋同埋啊？ 冇啊，专心啲。 哎呀，咁人哋一合埋眼嘅话，我净系见到呢啲嘢啊嘛。 啊，算啦算啦算啦，嗱，我哋嚟啲直接啲嘅疗法啊！而家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我以后会悭钱， 我以后会悭钱， 我以后会锡住荷包， 我以后会锡住荷包， 我会戒除乱买嘢嘅习惯， 我会戒除乱买嘢嘅习惯， 我嚟重提你多次 吓。 黄生， 系点啊点啊， 你睇下个情况好严重喎、不过你放心，我已经用我嘅方法搞掂啦。我以后唔会乱买嘢啦。 诶、咁啊真系好啦，多谢晒你啊。 但麻烦赚埋啲诊金、每小时2000蚊、就总共五个钟，仲有15分钟嘅 free 俾你，全个疗程10000蚊。 咁贵 ？No， 你使呢一万蚊，系咪无数一万蚊抵晒啦？ 谂落又系嘅， 多谢晒， 肉痛啲都照俾啦。老婆，你而家觉得点啊？ 我觉得好舒服啊，好开心咯。 哎，咁就好啦。 喂，你知唔知啊？原来啊，佢间诊所里边有好多得意嘢买噶。 我唔知道，例如买咩呢？ 哇，多啦，嗱，香薰油啦，心灵音乐啦，心灵短片啦，同埋好多好多好多嘢好用嘅书啊，例如话咧，催眠术入门啦，一百日戒除购物狂，成为百万富翁嘅方法，仲有我未讲完。 你所有呢啲嘢，你我而家开始流汗，你唔好话俾我听。你买晒头先你讲嗰啲咩心灵饮我心灵短片同埋嗰啲书啊？ 买晒啊，仲要订咗一啲啊，仲嚟紧添啊！医生话呢啲咁嘅嘢帮到我噶嘛，点可以唔买呢？ 咁买咗几多钱啊？ 哦，我睇翻张单先啦吓，大约五万蚊到啦。 吓，五万蚊唔系啩？ 医生话用咗呢五万蚊啊，第二时嘅话就可以悭翻好多个五万啊嘛。佢话嗰啲咩香薰啊、心灵音乐咁，你都会啱噶。你平日成日都话工作压力好大嘅。 我见到你咁样，我压力仲大啊！ 头先医生又话医好咗你，话你应承唔会再乱买嘢，乜你又买嘅？ 我静静嘅话你知啊，头先咧我呃佢嘅咋。如果唔系咁嘅话，佢点会俾我走啫？咩催眠疗法、啊？你跟住我讲几句啊，烦到死啊！弊 做咩又弊啊？做咩又弊啊？哎、 我唔记得咗，我约咗 Helen 啊！我哋话咗今日咧要去 Montreal 屋度度买个衫噶嘛？我要行先啦、啊、你咧帮我攞埋嗰啲咩心灵音乐啊，同埋啲香薰油咁翻屋企啦吓。系啊，翻到屋企见啦，拜拜。 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真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上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贵贵六卡，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六卡。新婚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叫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有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保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六卡，六卡。一生卡数无坏，继续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何其愉快， 挥挥手执一副牌， 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 太期望咳咳尴尬夜切忌流汗咳咳过两日我失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2月24号正月15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大家好，我系风骚发户人嘅小羊羊。元宵节点样揾到我出嚟？去到嗰度见到边个最人见人爱，纯到成只小绵羊嗰、那个，咪就系我咯。咩？约定大家，到时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